好啦，各位又到星期二晚啊，呢、這個奪命撈鬆啦，咁啊曹總已又係呢個染咗髮咁啊，好似係咪 我不嬲都係呢個髮型喎、啊、我自從喺香港嚟之後我一路都冇整過頭髮，我一路都係同一個髮型根本就。 啊根據槍槍透露你以前喺城大係金毛嚟㗎喎係咪佢話。 哦染過一排啦咁而家功能就唔同啦，因為而家呢就滿頭白髮啦，好多白髮啦出飆曬出嚟嘅。咁、所以就要染色呢啲呢、即係其實係歲月嘅痕跡啦，咁所以就要染一染囉，呢啲係被逼嘅。好似你都有染㗎，我見到都。 我冇我就係呢個將佢染白㗎啫，我唔係呢個染金㗎。係 咪加 返少少呢個加返少少呢個滄桑同埋唏噓咁樣。是不是在黑暗中咁出色的就黑暗中都點微弱的光線都見得到的這樣。喂你老友這個阿姨後援會要加回兩個字阿姨台灣區 後援會。 是不是、即是這個是不是即是都很興奮見到你 share 的東西都是 不是因為你我見到他上這個黨媒 是不是上黨媒。 這個點新聞啊。 喔、,ok, 唔係其實呢即係如果你話炒阿姨熱呢炒阿即係炒佢呢其實主要係幾個媒體嘅。咁首先就阿姨就唔再講啦阿姨就本身就係啦。咁但係呢之後炒起佢嗰個呢就係、頭條新聞即係其實就唔係頭條日報即係星島。咁啊星島呢就玩佢都即係其實消費佢都消費得好落力㗎即係譬如你搵佢做嚟做訪問啦跟住又搵佢做啲咩空中瑜伽嗰啲馬騮戲呀咁啊引到阿姨爆粗就係其實呢一個星島系嘅其實係。咁啊即係星島而家都識玩啦咁啊玩下呢就而家係咪交到佢咩黨媒點新聞啊點新聞老董都過嚟參都攞嚟咩喎分一杯羹喎老董都。 但是最好笑是這個點新聞呢即是一陣間我先了一張圖給你看正就即是笑死你的那個背景是粉紅色的而阿姨那套衫又是粉紅色的跟著個男主持呢穿著一件又是粉紅色的恤衫而那件粉紅色的恤衫呢就擠曬啲豬腩肉出來的即是我覺得收了這麼多維穩費給少少專業好不好 唔係即係呢啲呢就係佢要突顯咩啦因為阿姨呢其實有個花朵或者咁講啦其實佢係即係就標籤佢為黃花閨女㗎嘛。咁你黃花閨女梗係要拼㗎啦係咪先。咁但係咁樣相法呢就太過咩囉太過著跡囉使唔使咁樣呀即係我都知佢係黃花閨女係咪咁但係喂你所有嘢唔撞色呢咁就好奇怪㗎嘛即係好似嗰啲運即係點樣呀即係好似你打開嗰個你以前去到咩嗰啲啦嗰啲鋪飛呀鋪飛呢咁咪即係有攞雪糕嗰邊呢係咪你一打開嗰個蓋係咪係咁狂筆硬掘掘狂筆嗰啲呢咁咪就係嗰啲 嗰隻 嗰啲雪糕嗰啲顏色係呀就係 exactly 就係嗰隻雪糕嗰啲顏色囉係咪呢個筆到你即係發穩陣嗰啲就係呢種咁嘅顏色 仲要係嗰啲色淡淡界界咁樣㗎嘛所以我 係呀 即係你唔好以為啦呢個淨係以前啊呢啲嘅所謂網媒先至識玩家啊或者係呢、這個推爆呢個 era。黨媒而家都識啦我話俾你聽啦你唔好當 係呀。 所以我就話呢、這個亦都係啊其實佢係咪好似有咗咁樣睇落去。 不過有咗唔係話咁快啊。 你好熟 悉。佢不嬲都咩嘅。佢不嬲都有啲少少濫嘅咁嗰陣時佢就話有啲嗱佢又嗱你啱啱影呢張相呢就話啲人話佢乜嘢佢話咩乳房下垂嗰陣時我有啲介意啲網友咁話佢。咁呢個就冇乜幫佢執啦其實呢啲好低級錯誤嚟㗎大佬你墮到落去嗰個即係下晚土池位。咁呢啲其實可以。 我覺得又不需要太面，是件衫的問題啫。那個位 置。不是咁，不是你件衫問題之餘你都可以有咩的嘛，有些神奇巴的嘛，是不是先啊。大佬你咁樣對法，你真係突顯佢呢樣嘢啫。佢一早已經話係介意啲網友咁樣話佢下水㗎喇，其實係。你仲要即係安排佢穿件咁嘅衫係咪，呢個肯定係大會俾佢穿嘅衫嚟㗎嘛，係咪玩嘢呢個係咪，係咪仲即係重要喎，啱啱喺個位置有一條痕咁樣喎，有一條縫印喎，大佬啊，即係你驚死人哋即係見唔到咁樣喎，真係。 咁所以我就話呢，黨媒玩家玩起上嚟呢，就係即係俾呀呢個即係其他黃絲網媒呀更加厲害，更加毒添呀，更加毒辣添呀，咁樣。咁笑完啦，咁開心甜品啦，咁跟住就因為跟住嗰啲正題全部都係苦瓜炒牛肉、涼瓜煎蛋同埋呢個苦瓜煮魚㗎啦，總之就苦個弟弟㗎啦，咁樣。 真係硬骨骨㗎，真係。 是啊，咁所以開頭嗰陣時呢，就只不過呢就係同大家即係搵一個即係馬拉糕，通常喺飲茶就食到最尾嘅，或者呢、這個嗰啲千層糕，咁我哋就調轉嚟上，就馬拉糕千層糕上先，咁然後跟住就涼瓜煮魚，就苦瓜煮牛肉，同埋呢個涼瓜炒蛋啦。咁第一單就講下呢個支聯會呢，就而家未正式公布啊，其實仲話要待呢個嘅即係正式嘅大會通過，咁呢就係、是、會解散。咁呢、這個我相信啊，由教協解散、民陣解散，咁就對市民嚟講，如果一出支聯會解散，當然初初可能會好震驚啦咁樣。咁但係經過而家即係你知成個玩法就係打開口牌，然後呢就用政治清算嘅姿態嚟去恐嚇個公民社會，就逼你解散，你連律師會改選咁大件事，係咪其中一個候選人被恐嚇而退選，咁而除咗個人受恐嚇之外，由行政長官出嚟恐嚇嗰啲投票嘅選民，由黨媒出嚟恐嚇香港嘅律師投票嘅選民，咁你諗下都幾即係呢個制度恐怖啊，你話恐怖主義係呢個咩孤狼刺警案，其實而家真正嘅其實係政府政權所施行的一種恐怖管治的手法。總之他不告訴你聽條線在哪裡，跟住就算你說解散都好，不要以為你解散之後這個鄧炳強就走出來說了，一樣照追究這個刑事責任，不要以為這樣就可以甩身。所以這樣的情況下面呢，就我相信支聯會解散都是大家意料中事的，已經是。 是啊，咁啊，即係支聯會解散就你見到佢而家佢啲報道啦，就話常委呢仲一票之差就通過解散。咁就算係解散嚟講呢，都係經過一番掙扎啦。咁啊，常委都係一番掙扎，四票贊成三票反對嘅情況下呢就通過嘅。咁但係而家呢，即係周恆同啦，我起碼就係你見到最硬正嘅周恆同啦，就係話對而家嘅結果啦就唔評論，暫時仲未有消息公布。咁即係雖然常委通過啫，咁即係其實呢個特別會員大會呢都仲要通過嘅咁樣。咁即係咁但係大勢已去啦，呢樣嘢就係、是、我諗即係你支聯會解散呢已經係冇疑問㗎啦。咁 我相信嗰條線一過咗呢，大家知道呢，我就係話呢今時今日發生嘅嘢呢，其實係同2019年發生嘅事呢，即係呢個反送中修例嘅抗爭呢，係你可以話表面上好似好相關，但實際上係冇直接關係。佢只不過係借呢件事嚟將一路以嚟喺香港想做而唔敢做，或者受制於國際形勢，或者香港形勢，或者國內嘅形勢而唔敢做嘅嘢呢，就一次過就做到盡，做到絕。咁所以你可以想像㗎喇，跟住受到呢個政治上所謂國家政權恐嚇嘅呢，就係包括胡協啦，包括記協啦，因為總之協字頭嘅就會俾聯字頭取代啦，因為佢有記者聯會、教育工作者聯會、工聯會，咁然後跟住就職工盟啦，職工盟下面嘅屬會，譬如胡協呀，呢啲就係職工盟㗎嘛，屬於教協呀咁樣。咁即係話成個泛民大台呀， 就是很多所謂的本土派攻擊的泛民大台終於就如他們所願了，就全部解體了。解體之後究竟將以往昔日攻擊這個泛民大台那些人怎樣取代這個泛民大台呢，這樣就不知道了。那就大家知道就唯一方法就是躺平的，因為現在這種的政權的用恐嚇的手段，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陷入一種的，就是他要令到全個社會陷入一種的恐慌的狀態。咁然後跟住到你等於區議會自己嘅即係辭職一樣，到你辭職嗰陣時佢就話欸佢哋做咗咩嘢自己心知肚明啦咁樣。咁就係你話如果係散咗得唔得呢咁樣，咁佢就要做一啲先例出嚟，散咗都唔得。 嗯、 啊。所以你見到呢個元朗。 港大咪係囉。咪其實港大學生會都係咁樣㗎嘛。港大學生會佢對於梁建輝是啦，他撤回的、那個聲明是。 撤回啦，道歉啦，竟然是用這個叫做宣揚恐怖主義來追殺。我覺得這單這件事是相當之荒謬。當然在這個 是啊， 即是這一年裡面很多案大家都覺得即是很難接受那種的邏輯罪狀啊，那種的未審先判啊，一拘捕起訴就要監禁等等呢啲情況，即係過去我哋覺得香港唔會係咁，但而家已經係日日發生。但係港大呢四個學生即係唔准保釋呀，其中一個本來批准咗保釋嘅律政司都要釘佢入去坐。 係啦。 係咪係只不過係二年班嘅港大學生，張翔身為呢個大學，我覺得台灣應該學術界呀應該發動取消這個張翔的這個中研院的院士的資格，沒有資格做一個，如果是的話，即是中研院是一個跟張翔一樣爛仔鬥來的，其實是不是這樣去對付自己學生，我都說了你可以說他們做這個行為本身就算站在建制派的立場，你可以政治上批評他們不成熟或者是政治不正確或者是這樣做是不對，但是你說宣揚恐怖主義，你只不過是警察自己出來說這個屬於恐襲的。 是啊。 是沒有經過一個所謂的法定程序。 哦， 去裁定， 這個同 因為主事人已經自殺身亡。 是。這個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個同唐英傑案是一樣的。你社會裏面沒有共識，這個說話，這些這樣的聲明算不算是恐怖主義，算不算是港獨，算不算是顛覆國家政權，但是既然警察他自己定性了，警察是什麼，警政是合一的了，已經是警察定性了，然後所有的地方頭是去到法庭先至來去將即是找一個即是這個什麼專家證人即是作為訴諸這個權威，然後就定性了是港獨，根本上呢就是先搭車就是後買票嘛，這件事是不是離譜到不得了。咁你而家去到個聲明上面都係㗎，梁建輝案因為出個聲明，咁你就話認同係咪，即係你話即係悼念即係等於認同。喂大佬，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上個禮拜五啊，自軍嗰個差佬啊，佢衰乜嘢啊，零一話喎，零一放風喎，話佢爛賭成性喎，話佢爛賭到呢即係冇錢還債喎。喂我想問啊，大佬喂，如果一般賭馬會嘅波會唔會賭到即係賭到跳樓㗎？喂呢件事我覺得好有非法賭波嫌疑喎。喂大佬，而家呢一個咁嘅害群之馬，因為賭波賭到即係周身債，搞到自己不堪即係呢個重債而知，然之後自軍身亡。首先你警察就應該調查一下呢一個咁嘅死差佬，死 Q 咗嘅差佬係唔係賭非法賭波，係唔係買非法波攬。如果係嘅，喂大佬，一個咁嘅害群之馬，你話表示惋惜，你係咪認同非法賭波啊？係咪你係咪認同呢個警察自殺啊？ 同樣個邏輯，即係話好簡單咋嘛，一個影群底嘅，連續幾次影群底，又講緊真有其事㗎，呢啲嘅差人可能受唔住輿論嘅指責，然後最終假設我剛才想所講嘅嘢，我唔係話呢個差人會自殺，我假設啫。然後在警署裏面你講緊是攞緊公家的武器自軍啊，咁樣的話是不是應該惋惜啊，惋惜的話是不是真的 惋惜啊， 佢影群底呢件事係啱呀，係咪呀，公眾唔應該向影群底嘅警察施壓呀，即係話喂大佬賭馬會波賭到幾十萬債，我就真係好少聽嘅其實。 有冇我未聽過。 我想問 嗰啲咩非法外圍波。 你最多就係、是、你最多就係、是、就係、是、輸曬你手頭上嘅現金啫。係咪點可能再馬會會借錢俾你嘅咩？唔會㗎喎。我當你就算喺出面大耳窿借錢然後去賭馬會呀。好啦，咁就去大耳窿借錢都係呢個咩嚟㗎喎，都係唔應該鼓勵㗎喎，因為警員欠債盧偉聰上立法會解個話㗎喎，警員欠債高峰呢個係影響警隊㗎喎，點解呀，因為大耳窿就會操控你，哎咁啱啦，你冇錢還啦，不如你去世界北掃王之前除邪隊出事出勤之前打個電話通知我啦。我呢個叫做 VX Bar, 係咪越南籍技師，有越南籍技師供應嘅，你出嚟之前打個電話俾我，等我叫啲女技師散咗先囉，咪就係咁 樣。 喂，黑幫點樣滲透，你以為真係無間道啊，喺警校裏面擺個咁靚仔嘅陳冠希喺度啊，梗係唔會啦，其實咪就係欠債，警員欠債問題囉。你唔好講乜嘢原因欠債。警員欠債呢個係前任警務處長都承認是警隊很大的問題，是不是，而由鄧炳強上場做警務處長之後就說要搞這個警隊整風。 那 我想問，你現在是鼓勵警員欠債，如果是這樣，是不是，你究竟調查清楚他什麼原因自轟未先，如果你未調查清楚，他會不會是所謂的黑暴潛伏在新界北景區裏面的卧底添。 是囉。 是不是這樣的話，你不是鼓吹恐怖主義又是。所以我就說，現在你基本上是沒有完全沒有邏輯，不單止沒有邏輯，而是那種噏得出就噏，和為達政治目的不擇手段的方式。很多人說南深圳，我告訴大家這個衰過大陸。真是衰過大陸。大陸佢獨裁政權，佢都有一套獨裁嘅制度喺度。你啱啱你睇下嗰個電檢修例，係由政務司司長有權就可以永遠禁止佢上映。大陸個制度係乜嘢，我想話點可能賦權一個政客，然後由佢去連個審查制度都冇埋喎，而家係交俾一個人。咁你以後呢類嘅法例全部就唔需要以往英治時代就算總督都好，是不是左佬最喜歡說的了，殖民地總督一個人掌握了所有獨裁大權，你班友又不吵。我想問，以往殖民地總督有沒有可以禁制隨時不准這個電影上映，是不是，那有一個制度在哪裡，他說得就得，你不寫清楚是什麼，是什麼會犯那條紅線。這個國產007裏面周星馳打靶給100元就可以不用打靶，政務司司長覺得這個是影響國家形象，是嗎，煽惑香港人仇恨中央人民政府，那就 ban 得了，其實是那就 ban 了，想想多恐怖，即是你以為見到支聯會解散很可惜，是嗎，你看回港大這四個學生的事件，相比起支聯會解散那種無法無天的程度，現在已經去到一個地步，不是國安法的問題，是利用國安法執法的恐懼，那種恐怖製造一個社會恐慌，然後逼到整個社會公民社會解體。這個就是進入了國安法生效一年之後，你留意一下國安法生效一年之後進入 second stage 了，叫做全面維穩，全面維穩階段。 排隊清算嚟㗎，係。 就係排隊清算係啦，就唔係直接。佢都唔需要拉你呀。你睇黃耀明案。係咪 黃耀明啦。 唔好話隔咗咁耐。 唔係，其實跟住落嚟就係早兩日嘅邊個鍾建呢個咩鍾建咩話， 鍾建平。 唔係鍾建華就唔係啊，即係一定唔係鍾建華，鍾建華係我節目 partner 嘅大佬。 鍾建平。 咁跟住然之後 係啦。 發起元朗遊行咪就係721之後囉。 嗱咪即係咁講啦，去到呢一個階段啦，去到呢一個階段啦，嗱你係鍾建平咁啊，即係去到呢個階段啦，國安法嗰個歷史作用呢，嗰、那個歷史任務其實應該就完結咗啦，但係個問題就在於如果你用國安法嚟去掃平所有啦呢啲咁嘅意見屏障嘅泛民呢啲呢，其實你用個 task force， 一個呢即係其實係一次性嘅一個 task force 呢就做完㗎啦。但係去到呢個階段，進入一個輪流清算嘅階段，就因為你唔係一個 task force， 你係養咗一班官僚，你係每年80億咁樣嘅 budget 去養咗一班官僚，咁呢一班官僚冇嘢做條條揈，咁就一定係去到第二個階段就輪流清算。因為其實講真啦，即係你而家去到一個階段呢，就等於啊國安法係做啲乜嘢嘅呢，鎮壓香港嘅公民社會，其實就係等於你買隻蟹返嚟整啦，一隻大閘蟹返嚟整啦，你有冇煮過大閘蟹，或者咩用煮過任何肉蟹啦，姜葱炒蟹啦，當係你咩你第一樣嘢你做啲乜嘢，即係我當你即係煮一個姜葱炒蟹啦，第一個你買咗返嚟生勾勾㗎嘛，最大鑊係乜嘢， 點樣湯 最大鑊係蟹，唔最大鑊係蟹鉗㗎嘛，係咪你即係咩叫倒寫螺蟹啫，你買到返嚟啊你倒寫螺蟹最大鑊就係你驚佢鉗 Q 住你㗎嘛。咁你首先即係你要喺佢鉗 Q 住你之前你要做啲乜嘢，嗱你湯蟹呢一定要呢就係斬咗兩個鉗先嘅。咁啊而國安法呢就係等於呢就是整治香港，就係斬咗兩隻鉗先啦。呢兩隻鉗係乜嘢呢，事實上亦都係。第一就係47人案，呢、這個泛民主派即係你最活躍嗰啲人呢選曬初選嘅一網打盡，呢隻鉗呢已經係斬咗落嚟啦。第二隻鉗係邊隻呢， 蘋果日報囉。 咪就係蘋果日報啦。斬完蘋果日報之後呢就唔需要再用國安法㗎啦。鍾建華咪就係咁嘅例子囉，咪鍾建平咪就係咁嘅例子囉。喂鍾建平係第二次被拘捕㗎啦。個罪名係同兩年前嗰個罪名係一模一樣㗎。煽動非法集結罪㗎嘛。係咪點解兩年前入唔到而家會入到啊，而家仲要係即係還押到去九月中㗎嘛。係咪坐 Q 咗先。點解得啊，咪就係因為嗰隻大嗰隻肉蟹呀冇咗兩隻鉗囉，已經冇人掩護你囉，我用同一招啊都夠對付你，都夠砌你啦，冇人出聲啦嘛，成個社會俾你振服咗啦嘛，冇人出嚟示威啦嘛，係咪呢個時候搞返同一個鍾建平同一條罪名，喂你已經冇曬呀呢一個抵抗力啦。 冇辦法嘅，因為佢打散咗個大台之後呢，佢而家三部曲嘅，其實而家只係去到第二部曲。第一部曲就係用法律用國安法嚟去搣咗兩個蟹鉗。好啦，第二部曲就係搣咗個蟹鉗之後呢就喺度煲緊一煲滾水喺隻蟹隔離。咁嗰啲水泡呢就滾到紅紅聲啦，已經啲煙呢係咁供出嚟啦。都未隻蟹未落去蒸呀。未蒸呀。然後將佢搣咗蟹鉗嘅蟹就擺喺呢煲滾水旁邊。 生勾勾咁啊。 生勾勾自己就行出去攞杯紅酒喺度朗下朗下就喺度睇戲。 咪睇住佢咁樣點樣跳囉，係呀。 係呀。 通常呢即係如果你。 蒸氣就都未抌落隻鑊嗰度。 嗱你玩呢種玩法呢就通常呢係你打邊爐啊。打邊爐你滾嗰啲瀨尿蝦呢通常都係生滾落去嘅。即係跳下咁樣呢就滾落去嘅。咁啊但係你冇人聽過你話煮蟹呢係會咁 Q 殘忍㗎。即係你如果你話搣咗兩隻蟹鉗之後呢跟住下一步係點樣呢，就係你嗰把菜刀就對正成隻蟹嘅中線一嘢拍落去就即係斬開兩半，咁就即時死㗎啦嘛。咁你死 Q 咗咪慢慢斬件囉，係咪你鍾意點炒就得啦，係咪你姜葱炒蟹又得，係咪你鍾意點樣滾都得下，咁即係話之你啦。咁但係喂大佬呢啲就等於喂你係活摘蟹鉗嘅活摘器官嘅變奏嘅大佬啊。 點止活摘蟹鉗，係搣完蟹鉗之後然後煲煲滾水之後然後跟住逐隻腳搣，然後要隻蟹睇住自己隻腳抌落嗰個鑊嗰度滾啊。 即蟹未死㗎而家。 係呀。 睇住喔搣咗一隻叫做呢個教協，搣埋一隻叫做支聯會，係咪好啦，跟住而家輪到開始右邊搣完搣左邊。左邊叫做藝人線。藝人線嘅話先搣呢個黃耀明，再搣呢個何韻詩。係咪你而家睇到㗎星島放風咗喎。是嗎說這個執法機構密切監視這個何韻詩，這些是什麼？這些不就是恐嚇嗎？是嗎？究竟會怎樣對付他呢？大家不知道。好啦，大家只會說哎呀好擔心啊這樣。那於是呢就這個看著那隻蟹腳丟下去滾了。實際上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那第三階段是什麼呢？我覺得第三階段就要隻蟹由綠色變紅色了。咁呢個階段呢就係成隻蟹抌落去啦。成隻蟹抌落去會幾時開始呢？就係明年開始啦。明年開始係咩呢？就係呢隻蟹要原隻熟咗啦，啲鉗熟咗啦，腳熟晒啦，蟹殼都熟埋啦。成隻砌返喺隻碟嗰度。你而家曹總食個大閘蟹都知啦。 係咪大閘蟹就唔使斬件嘅。 有啲人好勁㗎嘛，食完之後可以原隻啊。原隻蟹 砌返出嚟㗎嘛。 砌返出嚟㗎嘛。 即係好似好人道主咁樣砌返原絲，砌返佢有全絲咁樣。 而家就係咩呢？原隻砌返出嚟，所以盧文端由盧文端呢個福建社團大佬，中共喺香港嘅黨共產黨嘅代理人，到林鄭月娥，大家都出言恐嚇民主黨不可以不參選，因為我要砌返隻蟹殼，香港一國兩制嘅蟹殼出嚟。裏面啲肉食曬㗎喇喎。係咪啲膏全部絕曬㗎喇喎。係咪蟹鉗裏面啲肉都冇埋㗎喇。不過我要砌返個蟹殼然後上碟，仲要咩呀俾鬼佬睇下。係咪你睇下我哋幾叻。係咪活擲蟹官。 係。 食完之後擺返個蟹殼喺度。咁你話我隻蟹而家隻蟹就係話我死就死啦，我連殼都唔要啦，係咪 係呀攬炒，我就係唔要你，我就係唔配合你做呢場 show。 係啦，唔配合都唔得，即係話咁樣就為之叫做咩選舉攬炒派，我第一次聽。 選舉攬炒主義嘛。 係啦，即係等於呢個我哋 盧文端發明，唔係呢個阿田飛龍發明。 田飛龍我就已經俾你輪奸㗎喇。係咪輪奸完之後唔讚靚仔唔得。仲要陪你食飯。係咪一路拉緊㗎喎，你見到係咪仲話繼續清算教協支聯會。同一時間要你九月會員大會裏面盧文端開出咗個條件係咩？就算你個黨唔參選都好，你要俾你嘅黨員用個人名義參選。咁有咩分別啊？我想話如果我個黨決定唔參加，而我又唔禁止我個黨員參加，咁即係各自用個人名義參加，即係佢開出個條件就係咁喎。即係話如果唔係咁就即係自絕於人民啦，咁就清算你啦，就清算你啦。如果你連你個肉俾人食咗，你個殼都唔俾我用嘅話呢，是不是你見到的有時有些風化案都是這樣的，那個主犯啊就以為個被侵害的女性是喜歡她的嘛，侵害完人之後還約人去街吃飯的嘛，現在 exactly 就是這樣了。我現在每一日由現在到9月每日 這個 拉緊你， 這個呢其實是自保的，即是你說侵害人員還要約人去街吃飯呢，嗱呢樣嘢呢就好周詳啊，諗得就。因為通常呢如果你係強姦人員人哋之後你再約人出嚟食飯，人哋又肯制的話呢，嗱呢個呢上到法庭呢就可以拗啦。呢個擺明到明唔係就唔係強姦啦。如果強姦嘅話佢點會理我，點會出約出嚟食飯啊， 你又肯出嚟喎。 你又肯出嚟喎，肯出嚟嘅話咁即係唔係強姦啦，你情我願啦。喔、哦、原來出到嚟之後，係啦，原來出到嚟之後 哦，你先至话睇唔啱货，你先至话要即係点样要退货係咪，先至话要分手，但係呢你自己又想刮我一筆。嘩，呢个系咪呢个咪个恋爱勒索主义，然之后呢就反告我强奸係咪，喂咁都得嘅，而唔系未试过㗎，呢啲系唔系未试过㗎，即系所以呢啲嘢呢 卢文端嘅讲法咪就系你头先所讲嘅恋爱勒索主义囉。佢话如果民主党系意图以通过威胁不参选嚟要求中央放过佢哋，结果就会适得其反，系不能得逞。系咁喎。系啊，我强奸完你之后我约你食饭你唔嚟。然后我已经警告你，你唔好唔嚟啊。你唔嚟嘅话我就觉得你系用呢个恋爱勒索我。我准备告埋你添啊。你唔好以为强奸完冇事啊。 這個田飛龍講得白啲嘅，田飛龍呢他就話啦，即係而家即係你民主黨呢隻呢就叫做選舉攬炒主義嘛。他就話國安，即係你反對派喺國安法會呢用呢個咩隱蔽手段就勾結，繼續勾結外國勢力，製造香港民主已死嘅假象嘛。即係話你唔去參選就等於呢攬炒選舉攬炒主義。然之後呢，喔、哦、原來你個用心，佢已經唔使原來啦，佢已經判定咗啦，你個用心就係因為要製造香港民主已死嘅假象。 咁就繼續勾結外國勢力嗰隻。 令到外國勢力呢係可以認定咗你唔參選係等於民主已死。咁所以呢你一種係隱蔽手段就繼續勾結外國勢力。喂，這個就是等於躁夫，因為人家一夜眉來眼去啫，是嗎，人家穿得即是是嗎，人家即是一純粹是打眼色眉來眼去啫，然後就說隱蔽方式勾佬一樣，是嗎，即是你說的。那就對最大問題就是說，因為現在這個自從唐英傑案之後呢，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嘛，就是寧枉勿縱，就是歡迎老屈的先例嘛，是嗎，一句 capable of,doing something, 純粹就是說可以是等於即是顛覆國家政權，那就告你入罪啦。 不是， 他先用老屈咯， 國安警拘捕你，說你你看到四個港大學生的件事，我說為什麼那麼惡劣，就說你宣揚恐怖主義，你不參選我都可以屈到你宣揚恐怖主義，我示範給你看看，你民主黨決定不參選嘛，唔參選嘅後果就係令到國際社會認為香港一國兩制已死㗎嘛。好啦，認為香港一國兩制已死，呢個係咪煽動人民仇恨中央政府啊？係咪煽動人民仇恨特區政府啊？你睇林鄭出嚟講，林鄭講咩？一個政黨唔參選仲有冇存在價值？喂大佬，呢個係 threat 嚟㗎，係絕對係恐嚇。 關 Q 你事咩？即係咁，喂講真，呢個阿盧文端寫嗰篇文加埋田飛龍寫嗰篇文，盧文端仲惡劣，是講到白的，講到就是說你不參選就死路一條。喂，這個已經是刑事恐嚇來的了，講真的就是。是嗎，喂，你盧文端你什麼身份啊，你用什麼身份講民主黨即是這個死路一條啊，喂你沒有公職的，你都是一個普通的香港公民來的，最多都是。是不是什麼橋聯什麼 Q 的主席啊，是嗎，你有沒有官方的身份在這裡啊，你講這些說話不是這個刑事恐嚇是什麼啊，喂你想當年肥佬禮啊，一句嘢係咪，因為其實同東方講句說話都俾你講到話即係呢個刑事恐嚇啦。喂你而家阿盧文端你講呢啲嘢何嘗唔係呢個刑事恐嚇，我就睇下你而家特區政府係咪同樣去咁樣做。如果 佢會立法，佢唔係立法要求民主黨參選，香港好快同北韓睇齊，係立法投票啊。唔準唔投票啊。你按頭先嘅邏輯，唔准唔參選，即係話被強姦完之後唔准唔嚟飯局啊。我亦請你3800蚊火鍋你唔嚟，係咪，我已經既往不咎喎，係咪，然後你唔俾面喎，咁我咪搵人再上門揼你一鑊囉，再唔得啊告你添。大佬而家去到咁嘅地步喎，係林鄭月娥出嚟講喎，呢個政黨已經冇存在價值，咁即係點呀，係咪，你恐嚇我要參選，我想問呢個係咪 ICAC case 啊，而家係任何人係咪可以唔知係咪阻止人哋參選，係強迫人哋參選喎。 你咪就睇下林鄭係咪同田飛龍有路囉，或者林鄭係咪同呢一個呢一個盧文端勾結囉，點解佢講嗰啲嘢你唔撇清關係不得止，你完之後你仲要落井下去，仲要加多腳喎，對佢講嘢一模一樣喎，如出一轍喎。咪你之前已經惡劣到呢，你做黨門嘅學舌你都已經樣衰㗎喇，已經係自甘墮落㗎喇。而家你做一個冷氣國師嘅學舌料，喂你算係啲乜嘢呀林鄭，係冇使乜聽你講嘢呀，你以後仲有咩尊嚴可言呀、啊、我使乜即係我使乜聽你，喂大佬你嗰兩你嗰個幾鐘頭咁嘅記者會呀、啊、我睇文盧文端，我睇呢個文匯大公咪得囉，係咪講乜 Q 嘢啫，阿林鄭真係 我覺得好簡單，而家香港嘅情況實際上我都話啦，大陸佬你都可以話呢，唉佢呀好多時好多權力就集中喺共產黨嗰度，係咪而家唔係呀，而家香港之所以比大陸更醜惡係咩呢， 嗯， 就係你見到有一班咁嘅人出嚟，因為共產黨係直接垂直管治嘅社會嘛，咪大家躺平啦，最多唔可以同佢鬥啦。問題就係而家香港係咩呢，佢係利用緊一個空有一個所謂嘅英治時代嘅體制嘅方式，然後實行緊一種嘅內地嗰種嘅維穩管治，然後跟住仲要話俾你聽冇事。咁嘅話你諗下，即係如果用上一輪咪有個網絡潮語話叫做衰過海庭呀，係咪 係呀。 我真係衰過海庭喎，真係你話林鄭而家嘅情況唔係衰過妹仔喎，係咪 嗯，即係壞過海庭， 壞過海庭，欺凌不得止，仲要係由政權出嚟去踐踏啦，令到公民社會解散，踐踏完之後你唔好以為解散咗冇事啊，我叫你行就行，企就企。你想瞓低呀，唔得，唔准瞓。係咪你瞓低即係自絕於人民，勾結外國勢力。係咪咁就要受到政治清算啦。 嗯。 你話支聯會解散之後，佢到時到後另外一個立場，我唔使了，我唔需要你解散，不過我要你出嚟發表六四鎮壓有理。如果你唔發表六四鎮壓有理嘅話，我就拉你。其實同民主黨參選嘅事件嘅性質咪一樣，我繼續拉緊你啲人，你成個領導層由創黨楊森何俊仁到而家上一任啱啱上一任主席胡志偉、立法會議員尹兆堅、林卓廷全部坐曬喺監獄裏面。 嗯。 係咪然後仲威脅教協繼續拉。然後藝人個個公開批鬥政治迫害， 嗯， 咁然後跟住就你要出嚟幫我抬轎，喂大佬你共產黨史太林縮反咪一夜消滅你肉體，即係我哋講湯蟹理論囉， 嗯， 係咪史太林縮反嗰啲咪肉體消滅囉，全部我使乜理你，我使乜要你出嚟參選，欸共產黨在30年代延安整風運動發展出來的那套完全不同，它叫做治病救人，你有病你明白嗎，我現在來拯救你，是不是香港就是有病了，我現在來拯救香港，拯救香港的話對不住大夫幫你這種病毒，就雖然你是病毒，不過我不會用抗生素來殺了你，我要將這隻病毒轉化成為抗體，說你想想多偉大，然後這個病毒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你看田飛龍的講法就是是不是認識到這個愛國愛港成為愛國愛港陣營的一部分，盧文端的講法就是這樣，你自絕於人民不得，我要改造你民主黨成為愛國愛港陣營的一部分，那就是什麼， 嗯， 那就要你成為敵志願咯， 是啊， 是不是，所以大家現在捉鬼，捉鬼就是元朗區議會副主席選舉走了三票，捉不到的了，我覺得真的究竟哪三票建設支持支持建制派， 有三票很難捉 的了，是捉不到，是投暗票，但是他不是因為這樣而去，其實那個位置坦白說無關重要，因為為什麼呢，就算你民主派做的話，那個 民政專員 咪又可以輸打贏要咋嘛，民政專員佢已經係輸打贏要㗎啦，所以有乜分別啊？你咪睇下呢個喺觀塘啊，嗰個噴水池啊，喂你而家你通過曬㗎，咁有咩用啊？係咪你通過曬反對啊，佢咪照起，同埋起完之後一劈屎咁樣，又唔 work 又爛又剩，係咪整完又整，咪照搞咋嘛，係咪成個制度崩潰曬啦已經係。 你睇嗰個特首施政報告諮詢會，大佬我哋喺香港生活咁多年係從來冇見過，佢話 random 抽出嚟全部俾，就算你話建制媒體香港01啊，我睇我唔係冇蘋果日報冇得睇，香港01逐個逐個起身發問嘅人起清曬係屬於邊個組織嘅，其實係全部都係嗰啲建制派裏面嗰啲一再唔係就係民建聯議員辦事處嘅人，是衰到咁啊！你諗下。 係啊。 你連去回答一個正常嘅問題嘅能力都冇，你做乜嘢特首啊學人。我都覺得好奇怪啦，因為做特首嘅。 而最後尾呢， 做到咁。 而最後尾一場咁嘅 show 呢，係連建制派都不堪入目㗎嘛。係咪即係你見到係阿田北辰講㗎。田北辰就話喂俾人哋感覺呢唔係真嘅諮詢喎咁樣樣。係咪即係佢呢啲就係、是。你咪就係囉，你而家你做嗰啲嘢全部就做個樣出嚟。 我甚至懷疑都唔使你阿徐英偉去策劃呀，中聯辦幫你包攬埋。因為佢利用呢個機會去 sell 嗰啲下面嗰啲友仔㗎嘛。 係呀，咩封建一族。 你以為林鄭出嚟 score， 其實唔係呀。林鄭其實都係攞嚟抬轎嘅，係用個行政長官嚟抬呢班是不是一世人都沒有機會出到位的一些地區裏面的渣仔。 嗯。 如果是已經入區議會上了去了。還要是 即是你以前啦。 大佬觀塘民聯啊大佬。觀塘民聯是陳鑑林時代的組織。林鄭是幫觀塘民聯抬轎，現在調回轉了已經是。你以為為了施政報告去提高知名度嗎？認受性乜梗係唔係啦，係攞你個諮詢會嚟抬起我啲人嘅其實。 咪即係囉，佢以前啊，佢做呢個政務司司長啊，嗰陣時都俾人哋話奶媽㗎啦，佢嗰陣時頂多都係叫做呢做唔得掂嘅奶媽啫。咁唔得掂啊，即係佢雖然話唔得掂，咁都係一個即係叫做問責官員啦。喂但係你而家你整呢一啲咁嘅街坊組織呀嘛，其實你即係我 sell 完之後我都唔知 sell 到邊個出嚟，係做啲是做啲垃圾奶媽，你而家你降呢降到呢係咪即係所以話林鄭嗰啲墮落啊。 呢個就係殖民地管治模式，中式殖民地同英式殖民地嘅分別。70年代麥理浩年代係冇民主選舉喺地方議會。人哋吸納嘅建制派地區建制派講緊係小學校長，我第一次1985年幫手助選，咁參與呢個選舉參選人就係我小學普仁小學嘅校長。咁我哋舊生去幫手，佢以前就係民政事務處吸納嘅建制派嚟嘅啦呢啲。係區裏面嘅，唔係嗰啲左派群眾組織滿口鄉音冇讀過書，唔係呢啲人嚟㗎。講緊70年代啊，講緊40年前啊，人哋吸納嗰啲地區嘅建制派係專業人士，喺區裏面當時曬地區最有名望嘅意見領袖，地區領袖係咩？係教師、校長、社工，係呢啲人，係社會福利團體機構嘅負責人。係咪？你而家調返轉，你見到吸納入去做選舉委員會嗰啲所謂嘅群眾組織，大佬啊嗰啲咩媽咪群組喎、 啊、 泳會喎、啊、連會址都唔知喺邊嘅，連記者上門問都唔敢答嘅。 嗯 係咪你而家去行政長官施政報告諮詢會，以前企起身都係官方安排嚟㗎啦，民政事務處。但係講句說話出嚟都唔會嗰個水平低到咁啊，都問一啲正常啲嘅問題，因為佢唔要你咁核突啊。英國佬就話如果你咁核突都搵到食嘅，咁我人哋點樣睇我 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他要的地區建制派他都是以講出市民心聲同埋同社會貼地為主他在諮詢架構裏面而家唔係而家叫紅色群眾組織我就話共產黨根本就未進化到70年代嘅英國殖民地管治佢嗰套民粹佢嗰套民粹就係咁核突㗎啦我話俾你聽 佢而家講講制度自信做咩要學你英式啫係咪即係佢自己自我感覺良好喎 正常嘅人係不會接受㗎即係話阿姨嗰套衫如果你真心覺得佢靚嘅你咪建制派囉 係呀 是嗎那些人本身出來講句話那些珍惜群組啊那些不就是他們的群眾組織咯香港為什麼急速墮落為什麼人這麼憎的政府啊你看到的由曾蔭權結束之後整個政府的管治基礎就 shift 了去這些左派群眾組織那裡越是 shift 去左派群眾組織你越個政府就變成少數派因為他們根本在社會就不是主流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中產社會是嗎你說教協記協律師會大律師公會其實它是 represent 緊香港社會的主流然後你現在要用紅色群眾組織等於個蟹殼一樣我奪了射之後我要砌回一個紅色蟹殼出來但是那些紅色蟹殼是膠的其實 是啊 是不是找這班人出來抬橋站台好了個特首竟然是重複田飛龍盧文端講的東西每一次出來都是鸚鵡學舌即是說等於食人哋反倉嘔出嚟嘅嘢你個特首何來權威可言啦好啦冇權威就賴啦香港電台唔聽話蘋果日報興風作浪教協三座大山㗎嘛全部移除啦而家教協躺平啦肥佬禮可能終身監禁添喺呢個李宇軒案通過之判刑之後隨時係終身監禁然後跟住香港電台已經是變成比 CCTV 中央電視台更中央電視台的後舌那我想說現在特首民望為什麼這麼低啊三座大山移除了 至今墮落了就是因為就是這麼簡單的嘛 為什麼英籍裏面大家覺得做建制派那麼好啊因為人家懂得找一個叫夏佳禮出來做律師會主席嘛你是陳萬琪嘛你是何君賢這班嘛梁美芬嘛這個就已經注定了你的民望是不會高就是這麼簡單。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二個流民惡棍然之後呢即是你最大目呢你流民惡棍你又惡不盡即是你見等於你見到這個阿華記而已華記這單 case, 咪又是兩頭不到岸你咪就去到你想搞民粹嗎是嗎你搞到阿華記咁樣然之後都話要即係搞到阿伯啊都會被捕嘅。係咪即係喂你夠膽啊你咪惡到盡咪唔告囉。係咪但你又惡唔盡喎。係咪你而家又要告喎然之後搞到呢啲咁樣嘅藍絲嘅民粹組織啦。係咪即係又痴心錯付喎。係咪咁算點呢其實係。咪就係兩頭唔到岸即係其實最後尾特首的認受性不是說只是這個民主派的支持即是不同你的藍絲都起碼一半人現在藍絲一半人說要移民的嘛差不多 是啊你看 中大的 survey 是啊 有數字 是啊很恐怖的即是這個已經是超越黃藍的這件事是即是對特首的鄙視香港人對特首的鄙視這個是主流共識來的已經是 好簡單啫嘛政務司司長就搵個差佬出身嘅人做政務司司長係咪已經俾人俾人秒啦成個政府嘅施政就係覓地建屋由2010年開始田飛龍大鬧香港人蹉跎歲月樂為寧嚟香港咩十四五宣講宣咩講啫我想話你撐緊嘅就係一個垃圾政權呢個垃圾政權裏面係乜嘢都唔敢做乜嘢都唔識做然後等中央規劃報告出來然後就鸚鵡學舌喂大陸由13、5、12、5已經經過第納入中央規劃已經是第三個五年計劃 Total 15年 Total 15年我想說由什麼九加二泛珠到現在大灣區成了什麼事啊是不是 CIPA 由梁振英出來吹到現在 香港人唔好話拍嘅電影喺廣東省上唔到啊。香港人拍電影喺香港都上唔到啊而家。 係啊，因為你而家你電檢收咗例啦嘛。冇分別啊，已經係去到。 然後話嘩咩創意點樣喺大灣區實踐。嘩找緊呢個機遇，人民幣再進一步喺香港，你一再講人民幣不如劈咗港紙啦笨。 我真唔知道啊。大佬我你而家你即係你而家 即刻崩潰啊。 係啊，咪啊邊個嘛，即係啊呢個白頭佬嘛，任志剛所講嗰樣嘢嘛。即係你話好笑嘅，即係我見到佢講嘅嘢，你逐句說話呢都係非常之牽強。第一樣嘢我唔係話要取代佢講完啦，係咪只不過係令到啲投資者多嘅選擇。喂，即係多謝曬你啦。如果我要咁樣嘅選擇啊，我直情返大陸買 A 股啦。我使乜選擇喺香港買港股，買大陸股票，即係做唔到美金計價，係咪？喂大佬， 好簡單，佢而家就係俾人民幣買港股嘛。 係。 嗱呢個就所謂你睇十四五呢，就最主要就係人民幣呢一 part， 我話俾你聽。睇下幾時 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嗱呢個呢就嗱好多人就估計，即係包括我啦，係咪即係咁樣估計，就係因為呢而家開始呢就揾到香港嘅定位，終於明白到香港嘅重要性啦。你如果你睇返好笑嘅，你田飛龍啊嗰啲都講呢，喔咁係啊，而家關注到香港呢要保持返啊，即係你香港嗰個金融中心嘅角色啊。喂講到以前唔關注咁樣㗎喎，係咪即係你都建制派一個二個就喺度話啦，係啊要仔細啲考慮啊，咁即係以前唔使諗得唔仔細㗎，係咪要諗下多啲呢投資者呢，即係要穩住佢哋嘅信心啊。咁之前冇諗住穩住佢哋信心嘅咩？而家突然間又話要做返金融中心㗎啦咩？原來係係咪 我唔贊成喎。我唔贊成喎，我覺得我贊成以戰止戰㗎喎。係咪呢制裁一指空文，大家記唔記得呢啲說話？啱啱上個禮拜講緊嘅喎，仲係好啦，上面習近平一得逼呢個反制裁法嗰陣時候，你睇林鄭幾無恥出嚟講，我仍然係贊成列入去基本法附件三㗎，我是贊成用本地立法的方式的，不過現在再從長計議都好。 從長計議，你之前原來 是斷交股的嗎？你做事是全部是長官意志拍腦袋就這樣做的嗎？ 同埋咁影響咁深遠，即是很簡單的嘛，就是你要 Hong Kong Bank 選美國制裁還是中國制裁，人家實走的，如果是這樣，這個是常識，任何有正常智商不需要去到羅志光那麼高，比羅志光低一半的都懂得想啦。這個 common sense 是嗎？你將反制裁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好啦，你班戰狼個個上身講到自己幾咁中庸為國，是嗎？香港利益嚴重受損，講都唔敢講。陳志思係事後出嚟講㗎咋， 係講一天光曬囉，係嗎？ 撲你個街最危險嗰時候你唔講，係嗎？你唔公開同香港人講為列入去之後香港好大鑊㗎會。 係 嗎？大家蒙在鼓裡啲藍絲仲鼓掌。大佬撲直㗎，我話俾你聽，成個金融中心玩完啦。你諗下幾恐怖啊。 其實呢佢而家都係冇變過㗎，佢都係諗緊呢反制裁嘅。但係呢個其實叫終極反制裁，即係呢個你睇下，你即係你諗下喂唔得。因為點解而家美國佬嘅制裁呢即係搞到你個一個二個民苦色變呢，係因為美元強勢㗎嘛。係咪喂大佬即係如果我借香港去推廣呢個人民幣國際化啊，令到呢人民幣呢就可以同呢個美元呢就可以一較高下嘅時候，喂到時啊我制裁呢人唔俾你用人民幣啊，你咪買唔到港股，咪你咪買唔到港股囉，係咪你咪要驚囉，到時佢咪多咗嘅武器囉，人民幣一旦成為呢個國際貨幣啊，同美元一即係旗鼓相當嘅時候，咁佢制裁你用人民幣，喂咁你就自然要驚啦，係咪就其實就係一個咁簡單嘅思維囉。咁所以而家突然間又要做返國際金融中心，然之後呢又要重新部署過。咁但係問題呢，呢啲嘢呢咁 Q 戇鳩呢，如果你做一個行為，一個政策行為，本身後面有個政策目的，有個政治目的嘅話呢，喂你就谷唔起㗎啦嘛。因為你有政治變數喺度嘛。如果一個咁重要的經濟政策，你講你擺到明係咁容易受到呢個政治左右嘅， 喂大佬你戚起條筋就要制裁人嘅。咁你等住你而家你無端端話要制裁呢一個咩匈牙利呀唔係匈牙利呀呢一個即係立陶宛呀。係呀你就係咁㗎嘛大佬呀。 唔進口立陶宛嘅牛油呀好似係。 原來你隔下下都話紅線底線唔係底線咪紅線係咪一時花六時變呢、這個就係叫紅線係咪喂即係去到一時花六時變嘅時候對於投資者嚟講佢就冇預期佢就計唔掂數㗎啦大佬啊你點樣仲用香港嚟去幫呢、這、一個去催谷呢一個人民幣國際化做一個國際交易貨幣啊再者你而家即係你睇下任志剛佢講嗰啲係非常之好笑。佢就係話咩啦唉從政者啊唔係喎佢講咩啦佢就大概係講啦你而家可以有啲彈性㗎嘛。即係話呢你如果呢即係人地即係制裁咗當係特首咁樣啊。咁呢你即係我哋息事寧人。咁我哋咪就係叫做特首啊即係叫做 cut 咗張卡佢囉咁咪息事寧人囉係咪 咁但係呢個咪助長美帝氣焰 仲邊要息事寧人反制裁就唔要息事寧人㗎啦。 就係唔要息事寧人同埋要制裁返美帝嘅走狗㗎嘛。 係啊， 係啊，我準備緊呢個號召香港人跟住林鄭去操去 Hong Kong Bank 開戶口㗎喎本來。 係 突然間俾你 calling。是不是你說幾泄氣啊做外國群眾你說現在又突然間要照顧金融中心突然間又照顧同美國脫歐所帶來的影響不是要準備了脫歐了嗎我一路覺得現在香港行緊這條路是準備同美國金融脫歐的林恆子封筆之前那篇文章就講曬了其實香港自此告別這個自由經濟的喎、 你聽下任志剛他前後說話即是其實矛盾得不得了他說林鄭佢可以息事寧人同金融體系即係斷絕關係唔用佢嘅戶口呢個係息事寧人嘅做法即係話呢而家林鄭呢因為呢一個美國佬制裁財政部制裁之後呢係林鄭自己息事寧人佢自己剪咗張卡就唔係俾人哋美國佬呢即係啲銀行制裁咁呢呢個係息事寧人嘅做法就令到啲金融架構呢就冇咁尷尬冇難唔會咁難做即係原來呢你香港俾十個官員加埋嗰啲呢中聯辦嘅副主任呢即係一個二個呢原來佢哋息事寧人㗎喎原來佢哋呢美國佬制裁埋嚟呢自己息事寧人就同呢啲金融機構呢斷絕關係咁跟住落嚟就話喎但是如果在反制裁下呢反制裁的人是外國的人好像美國佬那樣你想想他會不會同樣息事寧人呢他令銀行會不會難做啊這個很複雜的問題要多一點時間去考慮更加好喂他講這個說話已經不經大佬啦。大佬啊你剛才是說林鄭剪卡是林鄭自己息事寧人嘛為什麼你現在你搞這個反制裁之後你 要求別人家息事寧人啫而家唔係人哋係唔係息事寧人啊你係逼人哋犯法啊嘛。 呢個笑片嚟嘅呢個白頭佬真係我諗即係所有老男人呢同後生女喺埋一齊都 IQ 有問題嘅其實真係。 你白白 Q 痴呀講呢說話係。 人哋即係佢嘅意思即係話我哋就識做嘅我哋林鄭俾你制裁我哋就唔會令到你啲外資銀行難做。所以我就自己剪卡如果我唔剪你外資銀行就要取消我的 Visa 戶口的時候那咪觸犯大陸咪會懲罰你囉調返轉就唔得啦如果我哋通過咗反制裁法你哋呢啲外資銀行呢就只會跟隨美國嗰套嘅啫 我就唔會跟你客氣㗎啦 唔會跟隨我呢套反制裁法自己識做嘅咁就會引起衝突啦係咁樣嘅邏輯啊佢 真係好 Q 好笑。 你真係好 Q 好笑大佬你身為呢個香港中央銀行前行長高薪厚禄攞幾百萬年薪咁多年大佬行政會議成員係咪就又唔見你早啲出嚟講係咪成班都係㗎喎係咪最先出嚟話呢單嘢會攬炒嘅其實係我哋喎。係咪我哋係最維護呢個共產黨利益㗎喎真係。 係咪？然後呢班人全部唔出聲，好啦，到人大就將佢拎走啦，呢個肯定係習近平嘅決定啦，咁而家暫時唔好同美國佬開拖住。咁之前又講到人大嘅決定如何不容侵犯啊，神聖不可侵犯啊，人大幾咁嚴謹啊，咁樣冇嘢啊，聽到聲啊， 唉呀屌啫， 聽到你把聲喎，做咩啊，大家見到你個樣㗎喎，好似大家聽唔聽到啊，曹總就係喺度突然間斷咗線咁樣，咁剛才繼續講啦，咁希望曹總快啲返嚟啦，咁樣咁因為而家呢就係香英國加拿大香港三地嘅，咁所以就係一個會有呢啲嘅情況，每次都有少少呢啲咁嘅問題出現，咁希望大家即係容忍一下。咁剛才講過啦，就係話點解喺反制裁法之前話列入呢個人大審議嗰陣時候，由譚耀宗開始全部返嚟啦。 是啊，啱啱唔容易喐到藍牙耳機就熄咗聲啊，因為唉截咗嗰個聲啊，真係麻煩。 我以為國安長臂伸到嚟呢個英國。 是啊， 我哋而家講到最敏感嘅問題啦，係咪最敏感的問題就係點解呢個時間要向外國勢力示弱呢？ 嗯， 呢個就係可能。 無端端要息事寧人喎，講到尾就係息事寧人喎，係咪即係喂這個反制裁法就要撥亂反正，不給你息事寧人嘛，為什麼你這麼犯賤又要息事寧人呢？ 就是咯，是不是，就是正正就是要即、就是告別啊，這個中國已經要告別啊，這個被人欺凌的時間啊 ,120 年前我們就息事寧人嘛，簽訂辛丑和約嘛，八國聯軍。 不就是咯， 慈禧咪息事寧人咯。喂大佬，李鴻章咪息事寧人咯。喂現在你要當代李鴻章啊，現在要做。國家強大起上來怎會怕美帝制裁呢，是不是祖國面前無金融中心，特別是現在習近平講的什麼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什麼就是說要自己拿錢出來去做善事，第一次分配叫做市場分配，第二次分配就是由政府的稅收政策去分配，都不夠，是政府税收政策分配之余仲要你去共同富裕。是吗，你呢啲而家终于明白啦，镇压互联网企业其实就係老粒。第三次分配原来係。咁好多人就比较。 仲要你话自愿喎。 咪同香港一样囉，同民主党一样囉。 是啊。 是吗，轮奸完之后仲要你话自愿喎，仲要约食饭你要出嚟喎。三千八火光冇得嚴俗氣喎，唔好嚴，我手指尾長咗風水甲，手指公有肉扳指，同埋嗰個面珠甲有粒發財毛喎，係咪講句都唔啱聽喎，呢啲叫做煽動仇恨中央政府喎，我有發財毛，呢個係我嘅特色嚟㗎喎，呢個中國模式嚟㗎喎，手指尾留風水甲，除咗方便撩鼻屎之外，呢個亦都係中國風水，亦都係中國模式嚟㗎喎，你憑乜嘢討厭我呢樣嘢？而家就係咁㗎嘛，係咪你騰訊捐500億嘅大佬，三分一嘅利潤，如果我係美國股民，我唔告 Q 你，點解呀，騰訊係用乜嘢形式上市嘅嚟香港，用 VIE 即係話佢唔係用騰訊嘅母公司嚟上市嘅，佢係有一間叫騰訊 Cayman Island， 就同呢間騰訊嘅母公司簽咗個 agreement，這間母公司是將所有的利潤會撥入這間 VIE 公司那裡，這樣的話他在香港上市才做到那個估值的嘛，同時亦都迴避了中國的這個互聯網的監管體制，因為中國的互聯網監管裡面外資不能夠擁有這些互聯網企業的股份的嘛，他就想了這條橋，華爾街裡面那些投資銀行就想了這條橋，當時美國已經有人質疑，喂這樣的話會不會沒有保障一對股民，大家的潛台詞就說不會的，當時中國的那些官員都拍心口說不會的，難道我自己 改革開放了嘛， 搬自己石頭揼自己的雀咩，這樣好了，結果現在就不單止搬自己石頭，還要搬隔離那些石頭來揼自己的雀， 咁我想問啦，如果我買緊騰訊，而呢間公司本身係同騰訊母公司有個協議，中間母公司將500億三分之一嘅盈利攞出去捐錢。 係。 即係話我覺得啊，點解唔係洗倉式抌呢個大陸呢啲股票呢？如果係咁嘅話，即係話佢嘅盈利本身係不受控㗎喎。就算佢真係通過業績報告係去到 Q3 都賺咗成400億啦，咁就加埋Q4 嘅話應該就有可能係有800億啦。欸，對唔住。 係。 原來唔係，去到 Q4 佢攞咗500億去捐。咁你以為外國都有啦，咁對唔住。外國你 Bill Gates 嗰啲人哋係自己有個慈善組織。第二，人哋去捐俾嗰啲團體係有根有據嘅。唔係捐俾個黨嘅大佬啊。我想問騰訊呢500億實際個戶口捐咗俾邊個先。由邊個去分配啊。 嗯哼。 係咪跟住你而家大鑊啊，你睇到下一個浙江市委書記阿周生貪腐落。 係。 馬雲成間公司阿里巴巴嘅後台就係浙江省。 是 吗？ 哦，這個就是搣蟹腳了。 搣蟹腳了。 那隻蟹 委書記。 是啦。不是搣蟹點啊。 揸住阿里巴巴那些恭喜你了真的。隨時阿里巴巴捐1000億就要我告訴你如果要甩身的話。 是 的。這個就是共同富貴咯。新東方想甩身。 是啊冚家富貴啊真的。 哇你講到又說喂曹總減輕你的細路不要日日去補習啊。這樣是不對的那份紅頭文件。往我嘥咗九個字走去抡晒嗰份呢個叫做減輕學生功課嘅紅頭文件。 最後咩減政策嘛。 你不如直接啲啦你兩個字啫嘛勞碌。 係呀。 係咪使乜講得咁多嘢啫。係咪其實而家打劫係咪私密蒙頭都唔使啦。嘩大佬你又話喂又要減輕功課又要令到學生多啲時間。去培養他們完整的人格又要多些時間去做體育運動你看看那份文件很好笑的真的。 是啊真的這些真的用心良苦你看到國家真的。 現在終於亮劍啊現在不是割韭菜現在叫割韭黃將最大波 的錢那些。這些不是未試過的其實呢在兩年前呢就是這些就是每當習大大呢在這個叫做是即係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嘅時候呢即係一去到複雜多變即係佢搞唔掂㗎嘛佢搞唔掂就搵人埋單㗎啦係咪搵人埋單呢其實呢個喺中美貿易戰嘅時候已經係試過㗎啦只不過就係話呢兩年前嘅中美貿易戰呢佢係搵阿范冰冰呢啲埋單然之後就話呢啲人瞞稅咁但係呢啲係單頭嘅啫是嗎喂即是他最後咩咪訴諸啲民粹就係話你做咩嘩你可以搵咁 Q 多錢㗎係嗎你咁樣瞞稅咁唔啱喎咁你一個二個呢個明星咁去鬥咁呢啲好易鬥啊係嗎因為單頭嘅啫嘛其實係。咁但係你而家去到呢一隻啦即係喂你而家唔係你而家你唔淨止複雜多變咁簡單喂大佬係千年一遇地複雜多變呢一個係超越下這個是超越這個中美貿易戰那個難度喂又要找些人埋單那跟著就不可以找明星埋單那麼簡單咯就要找那些喂最有錢的人埋單咯那你最後尾共產黨第一招而已訴諸民粹然後煽動仇富煽動階級鬥爭喂那他又贏了其實是是吧喂即是這些我以前講過即是我以前都講很多次就是當每當即是中共呢你永遠鬥唔贏佢啦即係如果你話講民主嚟講民主抗爭嘅一樣嘢呢即係其實好蝕底嘅就係我哋始終係在明而佢在暗但如果當佢自己係處於一個呢極度惡劣嘅情況又話咩灰犀牛黑天鵝嘅時候呢即係即係呢個即係我哋成日講喂你唔好以為資爆好輕鬆啊，大佬資爆呢即係有好多即係好多後生仔啦兩年前幾年前啦大家都喺度講一樣資爆啊咁樣啦。我唔信肥佬禮會支持資爆啊講真就。即係你而家老屈阿肥佬禮話即係資爆嘅支持者嘛你因為阿邊嗰單案係。因為呢資爆好簡單因為資爆如果真係有資爆嚟到嘅話呢我哋唔會第一個知道。最早知嗰個就係共產黨就係習近平自己。 如果佢知道資爆係必然來臨嘅時候呢，咁佢就會做曬所有嘢先前部署，等你懲罰我之前，我要懲罰曬所有人，係咪攬住大家一齊死囉，咪就攬炒囉，係咪？你而家見到㗎，即係你點解要搵逐個板塊開刀啫？喂大佬啊，即係你科網股跟住嗰啲即係電商，跟住就去到嗰啲咩教 培。王者榮耀打遊戲機都係嘢。 卡拉 OK 奶粉咖啡係咪？喂無一不管。就係因為佢自己 feel 到自己已經有嗰個生存危機㗎嘛，自己覺得資爆來臨㗎嘛。係咪？咁所以即係佢而家咪就要喂等你教訓我之前，我就要將你搞死佢先啦。所以點解喂其實如果你睇全國一盤幾咁樣計呢，點解要將而家嚟就算你睇返我哋香港咁解呢，點解佢而家呢用國安法整治嗰啲人呢，捉嗰啲人呢，佢有個先後次序，你都有路捉嘅。就係你見到喺街頭見到面嗰啲人呢，擺街站嗰啲係最危險嘅。That's why 點解呢個言語治療師公會呢，佢雖然籍籍無名都好，都要搵佢開刀，就係咁解嘛。而家有邊個會搞街站，冇乜人搞街站嘅，其實係。係咪你搞街站即係已經係死一，即係你見一個死一個喇，其實係。死一民連、民陣、支聯會呢啲。係咪即係而家就係，如果我自己 feel 到自己有生存危機，我就唔可以街頭上面見到有任何人係 potentially 佢有可能佢自己走出嚟組織群眾㗎嘛。係咪即係呢個係佢個 concept 㗎嘛。所以點解佢搞在街上面那些擺街站的人而還未搞網台呢，其實就是可以這樣去解釋，我覺得是。 我覺得他陷入一種什麼呢，戰士的狀態，我不是說危 險。是戰士狀態啊。 其實這一種是。 他攬炒的時候就是戰士狀態咯。 因為他部署攬炒的時候其實是一個戰士的狀態。現在幾樣東西他現在等緊什麼呢，第一 ,8 月26號 ,8 月26號美國拿出來的這個90日交出來的這個肺炎起源調查報告，美國我覺得是 hack 了整個消失了的那些2萬多個 case， 武漢肺炎初期那些 case 的 DNA 排序，那現在就是找一些超級電腦去 run 緊。好啦，最終出來的報告我覺得我沒有內幕消息都知道的，一定就是說他沒有證據去否證實驗室外泄，他不是 verify 啊，調返轉我哋讀 social science 成日講 falsification 就係否證，唔係證明，唔係 verification。 否證嘅意思就係話你要有足夠嘅證據去否證實驗室外泄呢樣嘢，而家現家階段冇，咁即係話唔該你共產黨自己證明，說服國際社會唔係實驗室外泄。咁有咩方法啦，容許世衛嘅專家代表團再去武漢實驗室調查，要將石正麗團隊所有的資料公開，這個所謂功能增益研究，看看那些源自 HIV 源自禽流感的那些武漢肺炎的功能是不是人工擺下去的。現在 identify 到在 Nature 雜誌裡面幾樣的這些功能是源於其他的病毒的，那究竟是不是一個 HIV 的病人感染了這個武漢肺炎的初期，然後再變種在華南海鮮市場之前已經變咗種，所以佢有 HIV 病毒嘅功能呢， 係 咪跟住再有一個人係又有禽流感嘅，然後呢個禽流感嘅人又再感染咗原組嘅武漢肺炎，然後又再令到嗰個武漢肺炎進化出嚟，到佢喺華南海鮮市場大爆發嗰陣時候已經具有禽流感嘅功能呢，呢個匪夷所思嘅，我覺得如果從病毒演化角度。好啦 ,826 之後成所謂國際形勢好複雜，就大家要懂得看共產黨的語言呢，就要看個 preamble， 我們叫個引言，我們成日教人看論文就看結論嘛，看共產黨是看引言， 其實 當他第一句就是說面對複雜國際形勢，即是說他拿東西的， 是啊，他就是搞不定了， 是啊，他就是搞不定了， 是 倒寫 論，就是倒寫史，老倒寫史，是不是就是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即是潛台詞就是倒寫史啦，這樣 是啊，即是說等於你放工回去打電話問下太太，喂今晚吃什麼飯啊，咁樣。跟住太太竟然同你講第一句就話嘿阿仔回到嚟之後搞到一地都係，咁你知道今晚就唔會有好嘢食㗎啦。咁而家就倒寫屎啦而家。 好啦，第二 家居形勢複雜多變呢、這個就係、 是。第二阿富汗形勢複雜多變。我都話拜登雖然撤軍搞到甩甩流流，但係終於美國 redeploy 成個中東嘅武裝力量過嚟南海啦。呢、這個根本阿富汗撤軍就唔係純粹阿富汗嘅問題嚟。成個部署其實喺蓬佩奧年代就係首先解決伊拉克問題，然後敘利亞，伊拉克仲要推動伊朗，係咪呢個所謂嘅什葉派嘅大國在中東動亂的根源，和沙地阿拉伯信尼派的大佬大家坐底傾。所以我說蓬佩奧是真的叻人來的。你要在中東甩身，是不是只是阿富汗甩身，是整個美國將小布殊年代踩了下去那隻腳掹返出來。我想問掹返出來之後做什麼才緊要嗎？嘩，整班小粉紅着曬火，嘩，人人奔走相告，嘩，美帝終於崩潰了。是不是你看台灣那些趙少康又再走出來打锣打鼓，你看蔡英文如果你靠美國佬，美國佬遲早離棄台灣的了，就忙於做大外宣。實際上中國就是什麼呢？共產黨自己又是形勢複雜多變，床板夾住了。他抽了一些部隊出來，大家沒有留意，其實沙地阿拉伯已經美國撤軍，就是在沙地阿拉伯裡面部署的愛國者導彈連了，是美國提供技術支援的，其實已經撤走了，其實是已經撤走了。當年 Donald Trump 推動以色列和巴林這些國家建交，阿聯酋這些國家建交，目的最終其實就是嗱，我搞不定了，沙地你不要搞搞陣了，你支持信尼派的恐怖主義組織我一早知道了，是不是？不過你和以色列伊朗坐在這裡傾掂了。所以你見到拜登是什麼呢？他是見普京不見習近平，因為敘利亞俄羅斯就插了一腳來，在敘利亞阿薩德的政權撐這個阿薩德嘛。當整個中東撤軍，整個計劃來的，根本是那些左膠媒體就只是執住喀布爾爬上去的喜樂架跌死了人，是不是？大陸就將他無限放大，就說你看美國，你跟美國佬搵食就是這樣的了。即是美國佬而家就係、是、好啦，我而家吹雞叫曬所有元朗屯門嗰啲各個兄弟返嚟。好啦，元朗兄弟由呢個元朗出嚟嗰陣時係咪架車行得快咗，撞到條欄杆，你就喺度笑 Q 佢。但係人哋吹完雞之後返嚟係要斬你㗎嘛，其實係。大家冇留意到，其實拜登你冇睇上一期 Economist 嘅封面，所謂拜登嘅中國呢個 doctrine 中國政策的這個教條，是原來比上一屆政府是更強硬。那好了，他抖襲了那些的愛國者導彈撤走，在中東抽回來的軍力，起碼都如果在敘利亞時代，即是 ISIS 年代，起碼有成九萬部隊在這個中東，是不是 deploy 去哪裡呢？關島這些地方，沖繩 第一島鏈啦，即係中途島啊，嗰啲地方啦，關島啊，即係總之就係圍島，即係其實就係、是、即係再重新調配咋嘛。即係咁講，我覺得中共亦都唔係未必唔知道中共呢、這個美國佬呢撤喺呢個阿富汗撤軍，就係、是、為咗重新部署自己嘅兵力，重整旗鼓圍島中國。但係如果你係中國嘅話呢，嗱，你見到突然間有一張好牌上，就是見到你倒寫事嘛。啊，仲唔俾我見到你美國自己覺得個國際形勢都複雜多變，係咪？嗱，佢見到有位入，佢見到有位入。嗱，如果呢個位入得靚，就可以分化到你歐美之間嘅團結，就瓦解咗你歐美之間嘅陣營。好啦，即係喂，我明知道你係要重新部署，重整旗鼓，就要搞鳩我嘅。咁我係咪搞咗你先啊？我咪就係搞咗你先囉。即係所以如果你係習近平嘅話呢，你亦都會咁樣做㗎。其實係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難得嘅機會，去瓦解咗你哋自己西方嘅團結。而事實上呢，而家西方真係唔團結㗎嘛。其實講真的，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係西方唔爭氣。你睇下上個禮拜你見到歐盟啊，那個外長啊，即是這個 Joseph Borrell， 這個契弟來的，這個是。 即係嗰陣時成日喺度講呀，即係開 G7 峰會之前呀，又喺度向中國放話，唔好以為呢我哋歐洲人呢就係對呢個中國好天真呀，我哋歐洲唔天真嘅，係咪佢又係咁講啦，係咪跟住你德國佬又係咁講啦，法國佬又係咁講啦，講到尾就係唔天真，唔天真即係咩呀，喂價錢啦。 是啊， 就是囉，點咪就係咁囉，咁 Q 屎攰咋嘛，其實係呢歐洲佬一個二個就係無隻追契弟，講真就。然之後呢個 Joseph Borrell 講咩，今次講咩啦，唉真係呢，你嗱由今次事件呢就睇得出啦，我哋跨大西洋聯盟呢嗰、那個情報嗰、那個情報工作呢真係做得有問題呀，我哋錯判咗，唔係我哋呀，真係有好多嘢錯判咗，好似自己唔關事咁樣㗎喎，置身於道外喎，咩叫跨大西洋，咩叫跨大西洋聯盟嘅合作啊，喂你歐洲唔係跨大西洋聯盟咩，你唔係北約咩，係咪跟住然之後呢嗰啲美媒啊 ,political 嗰啲喺度講呢，又喺度收風啦，就喺度問返嗰啲即係歐盟嘅官員啦，跟住歐盟嘅官員，唉係囉，即係拜登佢以前係一個好專業嘅外交家嚟㗎嘛，佢點會倒寫屎㗎，點解會，唉即係個個令我哋睇錯咗佢。喂大佬咁都得喎，幾 Q 冇義氣呢歐洲佬真係。一個二個 chip 到鼻。 你講嗰啲仲係條台面呀，台底係咩呀，台底係傾緊阿富汗難民問題呀，俾全部隊出嚟呀，歐盟外國國外長喺歐盟會議裏面呀，大家商討緊點樣圍堵阿富汗難民，唔好重蹈敘利亞難民覆轍呀，你話唔撲街，然後同一時間 就 叫明俾美國，叫美國唔好911之前撤軍，係拖到911之後， 就係 GQC 啦， 係咪呢啲咁嘅法國德國一齊叫美國唔好撤軍呀，你繼續將你 美國嘅錢，美國嘅人命，係咪幫我睇住個場，我都話啦 ,Thomas Friedman, 最近喺紐約時報寫一篇文，佢扮訪問習近平對呢個塔利班攻陷喀布爾有咩睇法，他的講法就是說死了，屌我中石油剛剛準備在這個阿富汗開採，江西銅礦又簽了個協議，以前就很簡單，美國幫我看著個場我來玩嘛，所以中國就這麼多商人在阿富汗，現在大 Q 鑊了，看場那個大佬說走了，以後你們班世的自己看場了，我不看的了，我做了冤大頭十幾年了，是嗎，我就說那些荷里活明星的 Angelina Jolie，大佬你而家先知道阿富汗婦女問題咩，係咪你叫人而家關注阿富汗女性嘅問題，我想問阿富汗女性嘅問題嘅責任係咪淨係美國呀，係咪你歐盟呢啲所謂人權至上嘅國家有冇為阿富汗婦女問題盡過一點力呀，你而家諗住點樣封阿富汗難民呀，其實係當美軍派緊仲增加派緊呢個大力士運輸機去 double 咗個數量去運出呢個阿富汗人嗰陣時候，你呢啲歐盟國家在做緊乜嘢，我想問。好啦，其實啲人話哎中國性一仗呢啲咁嘅大外孫，你睇得多都人都腦殘㗎，真係佢個劇本基本上係一樣嘅。美國喺邊度線腳，佢就陷入嗰、那個將個 template 擺落去，嗰、那個 template 大外孫擺落去自動生成器嚟㗎，我覺得係用 AI 寫都得㗎，其實我哋可以用 AI 扮一份環球時報㗎，我覺得叻過胡錫 涛， 因為人工智能寫新聞係得㗎，而家真係是不是你只要吸了那個 template 下去，他改頭改尾換了那些主角時間地點那就得了。是不是最終就是國際複雜形勢複雜多變，是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做結尾。 是啊。 我們都識寫啦。你信嗎、 啊、 是不是所以我就說你而家先大鑊啊，你塔利班是爛仔鬥嚟的根本是。亦都沒有能力統一全國，你問我。是不是美國佬走之前其實由 Donald Trump 年代他簽2020年簽的時候，其實是跟伊塔利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簽的，當時他已經認可了這個伊斯蘭酋長國了，當時美國是不是一路就是說他要建立一個開放包容的政府，不可以自己一個獨大，是這樣的，他跟塔利班談了兩年然後先走，然後先簽，然後先兩年之後先全面撤軍， 是 這兩年裏面究竟他會不會是完全還是20年前的塔利班那種的關係呢，他進去驅趕派兵去進入阿富汗的時候肯定不是美國和塔利班的關係， 肯定是現在這麼多國家裡面最 close 的。你看到美國撤走繼續在喀布爾機場起飛是沒有問題的，其實是談好了的，其實根本是。好啦，你那些阿富汗人湧入去 panic， 這個是美國控制不到，除非你一個獨裁國家可以用手上的步槍掃射阿富汗人，不准他們入去機場，是不是？你見到這些左膠國家，歐盟，加拿大有軍人在阿富汗的，其實一路有出兵的，加拿大有沒有好像這個歐盟那麼撲街啊？我想說第一時間， 歐盟真 的很撲街，第一個反應是在談怎樣封阿富汗難民，把口出來說哇，阿富汗的女性真的慘了，這樣，是不是？ 是啊，不是啊，然後還要抽水啊，現在是即是你咁歐洲佬咁一個二個撲街真係抽水，就係講返頭先嗰個咁 Joseph Burrell 咋嘛。琴日咪喺度講囉。唉，阿富汗呢個慘劇呢就證明咗呢歐洲係需要呢一個地緣政治嘅肌肉啦，即係 geopolitical muscle 啦，我哋要有自己獨立嘅軍隊，大佬。喂，你而家有一支北約軍隊呀，你自己科水都唔夠啦。是嗎？你現在諗住整一支獨立的軍隊，哦好啊，你最好啊，你自己就你咪自己去維持，你咪自己頂住俄國佬囉。喂，我相信美國唔介意撤出㗎，是嗎？是咪你自己頂住俄國佬啊，是嗎？我都不約，其實講真即係你 Donald Trump， 你話千錯萬錯都好，但係佢一早睇穿咗你咩呢班歐洲契弟。講真喂大佬，叫你科水又唔願意，喂，要你自己去即係頂住普京，你自己又驚，係咪？即係呢啲而家你咪就係一個二個就諗住點樣係獨立，然之後呢就係免於呢個美國嘅即係呢個咁樣嘅即係唔想牽住佢鼻子走啊。咁但係你有冇嗰、那個你有冇嗰個承擔喺度啊，係咪？一個二個就係想威，係咪？就係想復興歐洲，但你冇隻追嘛，呢班人係完全。 你睇美國嘅中東政策其實好簡單。美國嘅中東政策就係你沙地阿拉伯對唔住啦，你唔好靠我啦。以色列你哋自己傾掂佢。係咪？雖然我都係大佬喺中東。美國插咗喺中東咁多年。係咪？我都係繼續係大佬。不過你自己海灣國家有自己嘅部隊。係咪？如果鎮壓呢個胡塞武裝喺也門嘅，唔該你同伊朗傾掂佢。胡塞武裝後面就是這個嘅什葉派，你自己搞定佢，係咪？你搞唔掂，你唔好揾我，係咪？我政治上我促成你哋坐低傾，係咪？責無旁貸，但你要我長期駐軍喺度，擺外國者導彈連喺度嘅話，就對唔住啦，你自己搞掂佢啦，就係咁咋嘛。好啦，你咪自己要企起身，中東已經係咁啦，所以我就話美國迷失咗啊，其實係由1990年蘇聯瓦解之後。美國迷失了二十幾年三十年在國際事務裏面，由蓬佩奧和這個 Donald Trump 破了局之後，現在就回復回正軌，就不是真的還是什麼喜歡人道干預，喜歡搞下這裡，喜歡搞下那裡，什麼都搞下了，什麼都伸隻腳去搞下了，我現在只是搞一個 是 嗎？所以我說如果你說鼓掌歡迎的話，鼓掌歡迎的話，他就要借這場新冷戰將美國的實力提升上去，科技、太空科技、航天航運、國內的基礎建設、通訊科技、軍事、生物研究、藥物科技，全部這些和中國競爭的領域，用一場新冷戰將美國的力量提升上去，所以這個是不會退的，我告訴你拜登這個立場。因為這個根本就不是拜登，是啊，這個根本就不是拜登的立場，這個就是美國的國策來的。其實 就是這樣說，你看伊朗又好，看就是這個阿富汗又好，以至到去這個北韓都好，現在美國的國策呢就不會正面就跟這些這樣的流民國家呢是去講數，就算講數都好有限度。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話佢個 root cause 啊，即係如果你定性而家一個係冷戰時代嘅話啦，嗰個唔係喂，你就算你同佢講掂數都好，喂最後咩你後面有個大國喺度推波助攔㗎嘛。嗰個係冷戰嘅，即係呢一個即係嗰個係冷戰嘅一個 pause 嚟㗎嘛，其實係。 喂，你边度满足得到啫？喂，大佬啊，北韩啊，嗰啲核武边度嚟噶？喂，点解呢个伊朗又无端端又可以自己又搞到核武嘅咧？佢系咪可以自己搞得掂嘅咧？其实系， 仲有啊，喺成个反恐战里边最大嘅扑街，其实系巴基斯坦啊嘛。 系啊， 我唔买落去印度嗰阵时候，你巴基斯坦会听我讲咩？我美国唔买落去印度嗰阵时候。是不是你巴基斯坦兩邊食的大佬塔利班一路在帕 克沙瓦 一路在那裡一路在中巴走廊你知不知道巴基斯坦是串連起阿富汗和中共的關鍵角色將阿富汗納入去中巴這個一帶一路的中巴走廊裡面的項目其實是巴基斯坦的嘛你美國繼續坐在那裡不斷賺美國納稅人的錢去給這些這樣的仆街在那裡賺食他一手就拉中共一手拉塔利班。 就是你扮做嘢囉如果你最後咩你仲都仲喺度搞嘅話所以拜登係講得好直接嘅。中俄兩國最開心見到呢美國呢繼續賭錢落去阿富汗呢個坑度。就不能自拔咁就最好㗎啦。就係叫拖住美國嘅國力㗎嘛拖住美國嘅即係呢啲部署㗎嘛其實係。其實言下之意就好簡單啦。其實咪之後你逼到拜登佢咪走出嚟講囉。即係無論係佢而家受盡責難嗰個叫做係即係呢一個國安顧問下嗰個 Jack Sullivan 即係 Jack Sullivan 咪講得好清楚囉台灣唔係塔利班啦兩者唔可以相提並論啦係咪即係美國對台灣嗰個 commitment 呢就係即係非常之負責任㗎嗰個係咁而逼到拜登佢只都開埋口喎。係令到而家呢即係令到而家反而呢大陸嘅媒體大陸嘅官媒扎扎跳喎喂屌仆街啦。今次逼到拜登呢佢自己放棄咗呢一個 對台灣嘅模糊策略喎。咁點咪條線點吞呀你又搞個反罪再發呀吓有咩用呀你而家喺度冇用喎其實係。 基本上在 Donald Trump 年代已經放棄了這個模糊戰略的了模糊戰略這個就是基辛格在尼克遜建交之後所定下的一個所謂處理台灣問題的一個界條當拜登現在就是順著個勢的而已我覺得順著個勢是不是你在軍售問題你在這個 AIH 升級就是這個美國在台協會升級然後官方同呢個台灣政府嘅呢個互動增加呢啲全部都唔屬於模糊戰略裏面嘅嘢。 嗯。 好簡單如果你係邀請台灣參與日韓軍演嘅話呢、這個亦都唔係模糊戰略嚟嘅。只不過宣之於口同唔宣之於口嘅分別。而家個問題就係當佢成個香港問題惡化嘅原因所謂國際形勢複雜多變係咩呢習總就堆緊沙包。他一定要釘死肥佬禮就是什麼原因一定要在香港問題極之強硬這個究竟是不是一年前的部署呢我覺得未必是。 是啊 國安法 不是啊你起碼 部署他可能就是用法律去對付那些所謂港獨分子可能當初的想法就是這樣。跟著法國的形勢發展下去中美關係 國際形勢不複雜多變 還衰過 Donald Trump 的年代。他現在不是擔心香港被美國滲透作為這個反革命基地而是他需要利用鎮壓香港作為和美國談判的籌碼盡量老劫多人質老粒多些人質放在自己的監倉那裡由泛民開始一路支聯會跟著所以我就說記協那些危險就是什麼原因越多人質在手越多談判籌碼這個在六四之後中共常用的手法來的其實只不過當時他老劫的就是內地的人質現在就是香港人所以大家會痛苦就在這裡是不是看著互相揭發這些情況是會陸續出現的其實 但是你見到今次拜登呢他那種即是狠心腸呢你會見到呢就算你在香港你自己去堆沙包去老粒人質都好這個呢就是講真的你在香港救不到人質呢我反而覺得呢美國佬即係你美國嘅群眾美國嘅選民呢唔會怪你因為你鞭長莫及但係你反而會燃起咗呢更加刺激到呢 美國呢即係嗰種向心力嗰種反華向心力。所以呢即係你話殘忍啦，但最殘忍嗰樣嘢啦，其實香港繼幫咗台灣之後呢，其實亦都係最後尾呢，香港人呢你做呢一個咁樣嘅血饅，即係呢個人血饅頭呢，係幫咗台灣之後呢，係可能最後尾亦都係幫埋台灣，幫埋美國佬㗎，其實係。因為你而家你咁樣對香港人，而事實上我諗美國人心知肚明，你係救唔到曬嘅，其實係香港人你救極都救唔曬嘅，其實係。因為香港唔係你嘅地方，你即係你真係你係即係你係冇用㗎嘛。所以其實你而家你點解美國領事佢都要叫自己嘅美商自己要撤資啦，美資要撤啦，係咪？喂，呢樣嘢係環球時報都報過出嚟㗎喎，係咪？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千真萬確喎，如果真係有嘅話係。而如果美國真係佢已經部署緊呢樣嘢，係叫自己美商走嘅話啦，咁呢我覺得最後尾真係即使即係中共下狠心到喺香港即係去收納人質啊，去老笠人質都好啊，其實最後尾只會適得其反。咪更加坐實你一個流民政權囉。係咪？而流民政權如果你係唔去認真對付嘅話呢，佢最後尾嘅維和係只會更加深嘅咋嘛，其實係。所以我覺得喂講真最現實嗰樣嘢，香港人啊，你估係佢啲選民咩？係咪？喂，香港人投唔到票，但係香港人受難啦，係反而係團結咗美國人嘅反華嘅決心㗎嘛。 呢個亦都係咩呢？一國兩制由1997年到而家其實係國際社會用嚟檢測呢個中國政府共產黨喺六四之後呢個用軍事鎮壓民主示威嘅人一個政權究竟對國際嘅價值觀有幾接受。香港唔好大家唔好低估，香港係一個寒暑表嚟嘅，其實呢個對香港一國兩制嘅破壞嘅程度同埋尊重嘅程度，喺西方社會嚟講就係量度中共有幾喺國際事務裏面去遵守呢個普世價值同埋國際社會嘅規矩。好啦，而家終於大家睇到啦，係完全中共係今次搲爛面喺香港問題。個原因係因為我唔覺得佢哋係非理性的，我覺得習近平係坐時光機去咗五年之後知道呢個中美關係已經不可挽回，新冷戰已經開始，新圍堵亦都開始，於是佢唔再需要用香港一國兩制嚟去顯示共產黨對國際嗰個嘅形象即係我講緊唔係實質，佢唔介意自己流民爛仔，我學普京我越爛仔你越驚我。所以你喺香港問題裏面由2019年到而家中間係有個轉折嘅，我覺得中間個轉折就係拜登政府上場之後，中共曾幾何時係期望以為告別咗蓬佩奧 Donald Trump 之後呢，係會迎來一個可以同佢坐低傾嘅，結果阿拉斯加會談之後佢表演完啦嘛，王毅楊潔篪表演完啦，布林肯一回頭返去完全唔再同佢傾，不接觸，跟住拜登第一個見嘅係見普京，是不是我繼續部署在中東撤軍，按既定政策去執行，是不是這個就是所謂拜登的 China Doctrines， 其實已經是成了形的，根本是延續蓬佩奧的圍堵政策，招攬更加多的盟友來參與圍堵，包括所謂印太的軍事聯盟，在印太組建一個小北約的這樣的情況，他現在不是結果不是就是在香港問題裏面再 squeeze， 所以很痛苦就是這樣，我覺得 是、啊、 你要再壓下去，是不是等於你如果動我就動新疆人，喂共產黨哪裡敢打台灣，我說他 最重要的是什麼，他虐待自己人嘛，其實是從來都是，喂你匈牙利波蘭發生這個自由化，當時這個匈牙利納吉政權背叛這個蘇聯，蘇軍入侵，結果毛澤東做的是什麼，不是去什麼，不是去在社會主義陣營裏面出來幫這個蘇聯，而是在中國發動一場叫做 反右運動，將500萬知識分子裏面 11% 列為右派， 55 萬人列為右派，有人被迫自殺，有人全家分離下放北大荒農場，有些人一生的學術研究玩完，因為反右運動的對象就是藝術界、電影工作者、傳媒出名的作家，大陸當時的 KOL， 這些就是大陸面對波蘭匈牙利自由化的結果來的。你以為這個大家懂得少啊，大家看得少啊，其實中國的內政，其實我經常都說中國的外交是內政的新源，同時中國的內政亦都是受外部環境影響的，這個跟美國很不同的。其實這個外部環境，香港的話為什麼這麼黑暗，去到2022都會很黑暗，是因為中美之間會再走下去那個的，而家連合作呢一個字都冇埋。你睇呢個 Kirk Campbell 嘅講法，五月嘅講法係全面性競爭，係咪？連 Eric Schmidt 嗰啲 Google 以前 CEO 咪發明咗個字叫做咩 ？Cooperation 加 competition 㗎嘛，既合作又競爭㗎嘛。佢仲舉例好似 Samsung 同呢個蘋果手機咁㗎嘛，一種良性嘅競爭關係㗎嘛，冇埋添嘛。而家是全面性競爭，各個領域的競爭全部落閘，各方面全部落閘。你現在華為慘到什麼？是賣舊機的，要沒有晶片了。現在他期望落空，是不是？我就說這些所謂的什麼司馬南啊，那些什麼金鬼啊，個所謂資美派的水平，是不是？就是這個之低，是不是一路都壓住這個民主黨上場就掂了。根本我們一早已經說這個美國和中國脫歐，中美利益關係脫歐，這個是美國國策來的，是美國 based on 他們要作全球領導的地位，不容中共挑戰所定下的一個國策來的。所以現在就自己自嗨，自嗨之後準備戰時狀態就是這樣。如果你沒辦法解釋他現在為什麼會啟動自己的攬炒方案的， 是啊，他咪現在咪就是將所有國力集中在共產黨身上咯，是嗎？然後鎮壓曬，即是你現在你市場經濟上面所有自主能力的一些人咯，其實是。所以逐個板塊去整治就是這解的嘛。然後就是一個終極敲詐，就是叫第三分配的嘛。是嗎？即是他將所有國力所有的經濟權力就完全集中曬埋一齊。然後就諗住咁樣去儲元氣彈㗎嘛，即係咁講㗎嘛，即係而家你習近平喺71嘅講話，就係邊個咁欺侮呢個中國人民呢，就要喺呢個中國人民築成嘅血肉築成嘅呢個即係呢個咩同牆鐵壁呀嘛，喺呢個同牆鐵壁底下呢就撞到你頭破血流嘛。咁但係你如果你要用呢個中國人民嘅血肉築成這個鋼鐵長城之前呢，中國人民已經血肉模糊了啦，還怎樣變成這個鋼鐵長城啊？ 這個鋼鐵長城呢就是由即是啱的這個義勇軍進行曲是用中國人民的血肉來築成鋼鐵的長城，但是在築成這個鋼鐵長城的過程呢，先要將中國人民的血肉，就是好像我們現在家私做那些叫做 composite wood， 即是合成木一樣，合成木其實借渣板我們叫做，就是將一些廢木樹皮一些東西，然後用壓成是一些有相當硬度的，但是搬兩次就會散的，其實就是這些合成木。是不是這個鋼鐵長城就是什麼呢？就是將中國人民的血肉用高壓壓到它有足夠的硬度去抵擋的嘛。是不是如果你做民企， 即是這個豬，即是豬紅 好像有些鐵木板壓的嘛，朱紅是要。 或者壓血都是的。 這個不是朱紅，這個叫人紅。 是吧，人紅即是大 紅。人紅是啦，豆腐都是這樣壓的，要是啦，拿些石火壓的，以前是。壓到它變成血肉長城。好啦，用這個血肉長城去抵擋外國的子彈，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香港就會成為這個人紅的一部分了。 真正啊將金融武器化打金融戰是什麼呢？港幣和人民幣掛鈎。 嗯是即是諗住佢企圖即係一廂情願就以為呢嗱即係呢個我諗嗱我當係阿邊個啦當係阿白頭佬啊任志剛同呢一個即係國家憲計啦唔好反制裁佢住你反制裁之前呢首先呢你攞你自己人民幣呢就國際化咗先係咪變曬做美元先咁我哋咪有子彈同佢反制裁囉咁樣樣即係就係咁一條咁嘅屎橋嚟㗎嘛但呢條咁嘅屎橋呢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呢個腦筋健全嘅人呢就冇乜可能 buy 嘅。咁但係佢又真係 buy 喎。點解佢 buy 呢事實上佢真係冇計㗎嘛除咗攬炒之外係。係咪因為個國際形勢真係複雜多變佢真係冇橋㗎嘛。 冇嘅每一次啦你好簡單 ,1949 年之後你數。第一次國際形勢複雜多變係韓戰。 係。 當時中國好似塔利班咁奪取政權之後其實西方世界唔係一面倒去封殺佢嘅。英國係最先承認呢個當時嘅共產黨嘅政權。 係 咪西方世界社會裏面好啦但係史太林一指揮毛澤東揮軍攻打呢個嘅韓國。係咪越過呢個嘅鴨綠江進軍呢個北韓嗰陣時實際上已經就係變成一面倒啦一面倒向蘇聯啦。呢個第一個選擇當時就是同國際西方社會脫歐了於是就閉關鎖國30年去到直至到1979年是當時的選擇來的其實這個是因為外部的原因來的因為中華民國的30年代是對世界開放的因為何來有上海的規模上海是 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來的當時是結果兩年之內被共產黨玩殘上海資本家集體跳樓自殺好啦然後跟住79年之後一窮二白啦衰到貼地啦等於塔利班一樣啦衰到貼地之後就扮改革開放扮出個樣子出嚟係願意同西方坐低去接受普世價值國際遊戲規則甚至接受美國領導呢個國際社會啦89年鄧小平用南巡繼續困到呢個美國嘅呢個當時嘅小布殊同埋呢個之後嘅克林頓政府魯布殊和克林頓政府支持他入 WTO 是不是現在去到破局兩年的其實香港問題是跟中美破局有關的其實破了局兩年的已經是好了這兩年裏面他曾經所有期望都落空是低能到不得了初初以為被 Donald Trump 的老婆在上海那個百貨公司開個 consignment 就搞定以為搞定 Donald Trump 家就搞定結果而家 佢個女兒 拉攏普京係啦以為拉攏普京就可以聯俄制美結果你而家發覺拜登比 Donald Trump 更親俄第二就係拜登比 Donald Trump 更反中於是又再國際形勢複雜多變變嚟變去最終就係唯有就係韭菜豬紅粥割完韭菜就將人民壓成豬紅啦是不是每一次都是對內的其實你留意一下 ,49 年鎖國在朝鮮戰爭之後跟住波空事件之後的反右運動到克魯曉夫將史太林鞭屍的大躍進要奪取蘇聯在國際共產運動的領導權每一步包括在1967年攻擊派解放軍攻擊沙頭角的警署製造這個香港的暴動 1967, 每一次哪一樣東西不是因為外部的環境影響到今日都是一樣是李宇軒坐實指證呢個黎智英成件事就係要將黎智英重判㗎嘛重判810大拘捕裏面法國啊捉咗返去嗰啲周庭啊釘唔入黎智英啊於是就用12人送終呢件事裏面將佢哋拘禁喺大陸究竟喺大陸其實唔需要酷刑嘅其實你只要單獨囚禁不准同外界接觸基本上長期咁樣監禁都會精神崩潰嘅其實已經係。 咁計啦。 於是就將成個推動西方制裁嘅成個古仔就係黎智英一人策劃執行然後收買然後去推動。 你成日諗返轉頭，你話成件事幾荒謬，你話如果黎智英咁大力量，佢使唔使又眾籌又喺連登搞搞震，跟住又要搵幾件佢唔識嘅人，然後去俾幾皮嘢，嗰個陳子華係俾咗幾皮嘢咗喎，其實係。係咪 咪真係好昂，真係最昂鳩一樣嘢呢，其實你諗起都唔 make sense。如果你當呢一個阿肥佬禮呢係美國嘅代理人嘅話呢，即係你代理人點可以長穩長有啊，就係唔可以，就唔可以抹面㗎嘛大佬啊。你抹面以後冇生意做，自己亦都係會即係身陷險境㗎嘛。而家肥佬禮咪就係咁結果囉。所以我唔信肥佬禮係包攬炒嘅，呢一個係扣陷你嘅。即係你冇可能㗎嘛呢樣嘢係。而事實上肥佬禮最後咩真係冇走喎。你估佢冇走嘅機會咩？屌你講真，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佢要走甩，佢要走佬都唔需要等保釋嘅時候走啦。講真，你估佢唔知道自己係風險咩？即係我覺得正正就係因為咁樣，其實我對肥佬禮仲更加 尊敬添，其實係。 佢絕對可以走，絕對可以走。 係。 2020年7月之前去台灣去邊度都得。但而家問題就係你見到佢處理黎智英你都睇到㗎，初期未扣陷未邏輯到嗰個咩嘛，所以準佢保釋嘅嗰時候。 嗯。 你諗下收尾一步一步喺810大抓步之後以為可以搞掂，搞唔掂。好啦，再喺12人送終之內就搵突破點。搵突破點扮成一宗國安大案，達到兩個目的。第一，向國內宣傳2019年香港人嘅呢個反抗是源於外國勢力煽動，中間的代理人是黎智英，劇本已經寫好曬的了，還有兩個，一個叫戴耀廷，一個叫黃之鋒。 是不是一國兩制在香港什麼失敗？絕對沒有。共產黨有沒有犯錯？沒有。是外國勢力要搞我們，是不是無中生有，捏造，用假新聞，用這些這樣的方法，是不是眾籌在外國推動制裁，是咪我哋提出呢個反送中修例唔關事，係黎智英叫佢哋制裁。話全世界其實佢嘅影響力大過習總喎，我覺得。 係呀。 所有人終止同香港嘅引渡條例，因為黎智英喺讀賣新聞，喺紐約時報，喺呢個南德意志報登廣告喎，其實係。我從來冇見過，如果係咁，我塔利班要爭取聯合國承認，其實好簡單㗎喎。馬來西亞歌手黃明志呀，就在微博裏面講了白色的嘛。 是。 是嗎？怎樣令到塔利班成功超英趕美嘛，我加埋第九色。第九色就是在全世界報紙登廣告。 嗯。 是嗎？要求美國為首承認塔利班的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同埋停止繼續在國際社會抹黑塔利班。 嗯。 那就得囉。那所有國家看到啲報紙廣告就會好驚。好驚之後就會接受呢個塔利班係而家阿富汗嘅合法政府啦。 嗯。 即係諗下嗰種幼稚嘅程度，佢當人哋所有人見到呢啲新聞，你控制住大陸媒體，所以強國嘅人一定會相信。但係喺香港一個正常嘅人，其實點可能呢件案會提控呀、啊、係咪即係嗰個荒誕嘅程度。哦、以後所有包括這個香港民主自治法案等等，這些全部都是因為登廣告而導致的促成的，是不是所有的東西就是最後尾因為時間關係，好像方太教煮餸那樣，是不是煮好了在個櫃桶那裡拿出來判得，是不是你見到那些法官、控方、律政司到香港的媒體對這宗案的分析，完全是一面倒的其實。但是我相信香港市民心目中每一個人其實都是有自己的看法，是心中有數的其實。 嗯哼， 是不是？即是這個亦都不是說純粹是一宗，我覺得他是會一路一路這樣堆積下去，最終就到肥佬禮那宗案審判的時候， 就已經坐實曬㗎喇嗰啲嘢已經係。 肥佬禮案已經係萬主㗎喇，唔係肥佬禮案，即係佢而家佢就係要李宇軒就承認咗個事實。咁李宇軒坐咗幾耐呢？其實就如果你話喺香港嚟講應該係差唔多一年到啦。咁即係你如果你要講數嘅，真係學阿邊個阿媽曬迷話齋啦，咁李宇軒而家所做嘅嘢呢真係換取減刑嘅啫。咁即係而家肥佬禮案呢係壓到係咪下年啦，係咪下年一月啊定係幾時啊，即係起碼就壓到幾個月啦，即係呢啲就係待定，即係坐定粒落，即係呢個係肥佬禮呢已經係即係已經係即係志在必得㗎啦，已經係。咁所以佢慢慢煮都冇所謂。你成個其實正路嚟講呢，咁嚴重一間案，如果一間咁嚴重嘅案係咪，嘩即係你呢個叫國安法首惡嘅話呢，佢係唔係無辜，即係呢樣嘢呢就應該係理論上就應該盡快判嘅，就以防有呢個冤假錯案出現，而家就唔係，就老屈就當食山菜嘅，其實就係、是。即係你而家呢個咁嘅處理方法，即係點解要探慢版，而家探慢版其實一般嘅情況呢就話俾你聽，即係呢單嘢呢，即係如果律政司或者法庭嗰個判斷下，起碼就係覺得你呢單嘢食硬嘅，食硬唔會有冤案，咁所以呢慢慢處理都冇乜所謂。而家要處理嘅，你反而你見到呢就係、是、清算嗰啲呢，即係即使你喺國安法立咗之後乖乖地，即係冇搞過任何事嘅，佢都輪流嚟清算。如果你見到佢做嘅方法就係咁㗎嘛。所以何韻詩係好危險啊，真係好危險啊，其實係。而家尤其星島咁樣樣即係響咗佢躲出嚟嘅話呢，我即係因為我見佢都唔係今日啦，即係其實佢我諗如果佢要驚嘅話做驚咗好耐啦。咁但係因為佢自己有少少複雜啊，因為佢加拿大籍啊，佢係。咁你加拿大籍都好啊，嗱你喺大陸呢佢可以咁樣，佢可以玩，係啦，佢可以玩康明海，佢可以玩呢個史柏旭。咁但係如果係何韻詩嘅話呢，就唔係簡單康明海同埋史柏旭嘅問題㗎喇。因為佢真係我覺得啦，其實中共係想佢走嘅添，其實係。如果係拉嘅話，有心拉呢就唔會響曬胎。我覺得因為佢唔想佢呢個人喺度獨眼獨鼻，唔想呢啲呢有任何群眾號召力嘅人呢留喺香港。 嗱你而家佢開始開始真係唔知嘅，我覺得其實。點解呢，就係佢係呢個叫做睇定嚟食嘅。 係。 因為香港已經進入了一個不是法治的社會來的，這些政治決定呢他就看定來吃，看定來吃即是什麼呢，就是在最有利的時刻裡面。所以很多人說早知就不要這麼早辭區議員啦，這樣到現在都未搞宣誓，其實他看定來吃而已，你多人不吃他就立刻搞，是不是還要搞到盡搞到絕咯，因為他已經的權力不受制約嘛，現在同埋佢已經係你見到嘅特區政府所做嘅嘢，可能可以突然間出嚟收呢個電檢條例，將個權力集中喺政務司嗰度都得嘅。係咪，所以你諗下，我可以隨時取消一個職工會註冊又得嘅。咁所以我就話如果係咁嘅話呢，根本上呢佢而家就睇定嚟食，永遠都係先放風，你睇到教協處理都係一樣嘅。係咪，用政治手段先放風作呢個恐嚇。好啦，如果佢究竟係堅定係留呢，就係取決於第一佢嘅要求係乜嘢，佢可以要求你收聲，黃耀明咁樣就要求佢收聲，佢可以要求你改變立場，咁你話唔得或者唔願意屈服，咁咪喐你囉。所以佢而家鄧炳強會經常出嚟講，就話唔好以為解散咗就唔會追究責任啊，咁樣就係咁嘅意思啦。到你而家元朗遊行，其實佢拉完個白色阿叔華記之後，咪攞鍾建平出嚟再做多一次囉。 嗯， 你明唔明啊，兩邊交單啊，係咪，我唔係唔對付呢個咩㗎，又再攞佢出嚟囉，其實兩年前踢保之後兩年後先處理囉。以往律政司都會問一下，喂警察咁樣攞出嚟 點解兩年之後先至處理呀，而家完全唔需要解釋㗎，其實根本 係。咪以前佢會考慮一下個社會反應㗎嘛，係咪真係法治社會其實要衡量好多方面嘅因素㗎嘛，包括社會嘅觀感㗎嘛，咩叫做 justice needs， 即係要 seems to be done 啫。即係起碼你要關心，即係其實個情緒上面俾唔俾到人一種公平嘅感覺㗎嘛。咁但係而家就唔理㗎啦，完全就唔理呢一套嘢㗎啦。香港嘅法治呢，香港嘅普通法呢，係剩返個蟹殼嘅啫，其實係。 冇㗎，你睇理大學生報事件都係㗎。喂大佬，完全理工大學學生會而家係八大院校裏面唯一存在嘅學生會嚟㗎，其實。只有理大學生會有運作。係咪最新一期學生報就收到校方通知，話理大學生報 PolyLife50.1內容不恰當，必須在今日下午七時半之前設於實體版及網上版。那我看看他有什麼恰當，原來就是訪問了石牆花的創辦人、邵家臻和邵家臻的議員辦事處前議員辦事處的助理、曾醒祥，還有個封面是用一個甲字、來去解釋個甲有很多重的意思，咁即係好明顯就係 hidden message， 就係對呢個劉志鵬所演繹嘅時代革命等於暴力推翻政權作曲線嘅呢個批評啦，都係曲線咗喎、你睇到已經係處處呢個係即係呢啲曲線嘅嘢喎。總之校方校事務處就係話俾你聽七點鐘之後撤回，咁你有冇以前你都話我要有個程序等等，而家唔需要，你唔撤回嘛，唔撤回隨時就係宣揚恐怖主義喎。咁你何來仲有呢個制度自由乜嘢可言呢，係咪？咁究竟係校方事務處定係後面收到電話有指示下面要撤回呢？我唔覺得理大裏面會有咁樣嘅政治上嘅呢個學生會嘅刊物，校方通常就係話即係息事寧人嘅啫。而家已經去到個地步，就係層層檢查大學裏面嘅學生報嘅內容，由學生事務處去審查，係咪？你諗下以往我哋有冇發生過，大佬以前喺殖民地時代，大學學生報學院、港大學生報、中大學生報咪經常攞殖民地政府嚟批評囉，甚至支持共產黨添學院，有沒有被英國佬的政治部拉去冚檔，說他煽動分裂，是不是叛國，有沒有以前一樣有叛國罪的，香港顛覆的一樣有的，你不是完全現在變成就是這樣，我說你是就是完全沒有那個制度，制度上的保障，何韻詩的即是危不危險呢，我覺得你只可以作最壞的打算， 是 只可以作最壞的打算，究竟點了名之後可不可以離境呢，其實不知道，不知道。好啦，但是如果只是遲爆與早爆的話呢，那究竟會不會因為離境好像盧峰那樣觸發拘捕呢，這樣是會有可能的，是會有可能的。但是不離境是不代表不拘捕呢， 所以這個很難的抉擇來的，很難的抉擇來的，尤其是盧峰之後，即是這樣講而已，即是你唔盧峰呢唔離境就好地地喎，一離境呢就被捕喎，咁你唔離境嘅話你都可以換你一兩日嘅自由啊，換多幾日嘅自由啊，但你一離境就只係被人拍喎，係咪？咁即係如果你係身處嗰個處境下，你自己都會覺得好尷尬，即係呢個你就係唔走唔知身體係咪好㗎嘛，唔走係咪知係唔知係咪即係呢個時運係咪高㗎嘛，呢個問題係。係咪咁究竟你走唔走好呢，就係呢個抉擇啦，就係、 是。個問題我剛才講啦，即係我哋都擔心，其實亦都關心嘅情況。因為我覺得坦白講，即係佢喺藝人嚟講其實同八九年好唔同，而家能夠即係到期到而家嘅其實好少好少，少之又少。香港面臨一個咁樣嘅一個咁黑暗嘅時局裏面。 而佢又要將所有呢啲就算係幾微弱嘅燭光佢都要消滅佢嘛。 嗯。 係咪咁我覺得而究竟嗱譬如好簡單李永達係咪佢明知佢走㗎跟曬佢㗎嘛。 梗係啦。 佢就放佢走佢就放佢走喎。 嗯。 可能個條件就係走咗之後唔准再發言唔准講嘢等等。即係可能有咁嘅可能性。但唔知啊其實因為阿達走咗之後冇公開我記得好似冇公開發言嘅其實。 冇絕對冇。 亦都冇講過咩原因陳小英都冇講。 唔話交返。冇話公開呀我私底下搵佢佢都唔復機啦。 嗯唔係有原因喎。係 呀。 佢個人 係咁解啦。佢個人就唔係咁樣嘅。咁即係你安全起見啦所有嘢都係。係 呀。咁所以我就話就算可以離開亦都係即係一樣嘅啫其實都係要滅聲嘅。 嗯 要滅聲。如果唔離開耷低頭可唔可以保存到呢咁樣咁就睇佢嗰個嘅即係計劃中嘅迫害名單啦。迫害名單啦。如果啊如果根據星島嘅講法其實係包括埋喺 佢可以炆燉煮湯唔係即係好多種煮法喎話阿何韻詩係係咪好多種方法教佢搞佢喎。 除咗612我覺得612反而唔係主要。主要就係外國有外國喺外國演講呢一 part。 唔係但係我知道但係嗰樣嘢其實係好牽強㗎嘛。因為呢你61月嗰 part, 唔係即係你就算你講外國去即係演講嗰 part, 就係去分幾個階段即係佢就喺聯合國嗰度其實都係喺2019年發生嘅事嚟嘅。2020呢佢已經大調咗好多啦已經係冇乜點出聲啦已經係。咁所以如果你話要以國安法嚟搞佢嘅話呢咁你喂你話要追訴力㗎喇喎你係咪要破戒呢呢樣嘢係。咁你而家就好似最多呢就好似黃耀明咁樣揾佢以前有咩把柄即係揾佢以前究竟有冇一啲即係有冇助選啊呢類咁嘅嘢囉其實係。咁如果黃耀明可以咁樣搞嘅話呢咁即係佢就唔會話用頭先嗰幾個名目嚟搞啊何韻詩嘅。因為嗰樣係自打嘴巴國安法呢就我覺得所以其實我而家反而覺得就係話正正因為佢除咗國安法呢幾條罪名之後外呢而國安法嗰陣時未立法你而家好難搵理由搞佢。咁612基金得唔得呢唔知道但如果612基金嘅要搞嘅話呢這個又變了很大規模是另類的47人案這麼大規模的案件來的 了。我覺得這樣你看到李宇軒案裏面所謂的登廣告其實是講2019年的7月20國峰會之前第一次是我記得大阪 Osaka 20國峰會之前應該是 7月我記得是6月底到7月初的。你諗下佢係追緊兩年前嘅嘢㗎喎。佢成個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即係所謂要求外國制裁係講緊兩年前佢只要去邏輯一樣嘢就係某一啲行動係喺國安法生效之後仍然繼續。咁嘅話然後 day back 返去將以前嗰啲嘢咪全部一鑊過扯曬出嚟。呢樣嘢你話如果你用普通法標準就是起碼他在國安法生效之後所做的事是符合普通法定義裏面的刑事罪行現在不是的可以是個人的言論是不是可以是幫這個初選的議員候選人站台星島裏面 name 其中一樣東西就是說他幫初選的候選人站台嘛去宣傳嘛何桂南啊朱凱迪啊他們 就可以說你幫他了 將這件事拉上去攬炒外國勢力好了然後就拖埋回以前19年20年那些言論在外國的活動的言論出來嘛你 看 到 他 的玩法 你現在呢 就是的玩法就是這樣 是就是這個挑蝦場而已嘛是吧你現在你就是那些挑蝦場你現在找到一個位在國安法之後你是這個初選案 就是你初選案呢，就是你而家你就將個迫害名單就增大啦。一日未判佢一日呢，佢就可以即係話以調查為名啦，咁將你抬起上嚟，係咪，就係話個罪名就係幫兇，因為你幫手宣傳。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去到幫兇呢個 second tier 都足嘅話呢，那個牽連就更加大㗎喇，其實。咁呢個就係 up to 呢個律政司究竟想拉幾多人，佢究竟想擴大嗰個迫害名單有幾大。咁但係當然呢個又係世紀冤案嚟㗎啦，呢個就係。咁然之後你挑蝦搶嘅意思就係、是、嘩大佬嗱好啦，我呢度搵咗個位啦。然之後呢將你阿何韻詩收咗監之後呢就監屍㗎喇喎。你而家你已經係冇咗自由㗎啦嘛。然之後咪逐層逐層咁加上去囉。哦，你以為你淨係判你一單啦，唔係呀，唔好意思呀，你冇得計數呀。所以我哋上個禮拜都講過，喂大佬即係共產黨喺國內嘅政治監呢係冇刑期嘅。其實香港呢長遠嚟講亦都一樣，因為你都見到嘅，其實係傑斯咪就係咁囉，傑斯以為淨係洗黑錢，跟住咪逐步逐步加囉。 十單控罪，十宗控罪。 係呀，幾恐怖呀，其實係。你以為你可以計到刑期，冇得計刑期㗎，國安法時代係。 我覺得有冇想唔想將一件事提前發生呢，咁樣或者去爭取一個變數呢，如果即刻離境就所有嘢冇得冇彎轉㗎喇，我覺得一定塌，博佢唔塌嘅機會好細，我覺得即係如果何韻詩而家離境唔塌嘅機會好細，即係佢焗塌嚟嘅， 但係因為響咗胎嘛，如果佢自己你嗱佢講完之後又俾你成功走到，咁佢咪好冇面， 係啊，我個震攝力咪震攝唔到囉， 既然喺我眼皮底下你走到，咁就係咁咋嘛， 所以我 即係等於就係話許智峰其實同阿邊個阿李永達啲有個分別，嗱佢底線係咩，嗰條紅線係咩呢，就係、是、面子問題，如果俾你走到啦，你仲要攞彩喎，你仲要攞彩喎，你仲要公然地你去同丹麥嗰啲政客啦，就話啊即係你可以成功咁樣啦，喺佢眼皮底下呢將你成功地啦就救走咗喎，喂屌你冇面㗎嘛。冇面咪暴服囉，搲爛塊面佢都要搞你匯豐啦。係咪，最緊要就係攞尾彩嘛，對於共產黨嚟講。但你唔係喎，你視佢如無物，你落佢面喎。即係幾咁樣衰佢都要向你反制裁 㗎。我覺得好簡單，而家基本上係一個離境嘅黑名單嘅。你睇勞豐案睇到嘅，其實。佢辦唔辦理呢，就係、是、取決於佢而家嗰個政治上同埋佢嗰個嘅佢需要啊，佢政治上需要打擊乜嘢。佢所謂國安委就係傾呢啲咁嘢嚟嘅，我覺得。係咪具體執行就由呢個警察裏面嘅國安警去執行。咁、但係呢呢、這個政治上嘅判斷呢就由交國安委 去。係呀。即係林鄭囉，林鄭有份啦。 林鄭啦、啊、鄭眼紅啦、啊、等等啦，係啦呢啲就係大陸派嚟嘅國安人員啦，佢判斷。 係呀。 咁你話喂會唔會影響打擊面太大呀，我覺得唔而家唔係考慮呢樣嘢㗎，我覺得。佢而家就考慮究竟有冇需要嗰個震攝嘅程度，有冇需要嘅啫，我覺得。所以我覺得你問我如果可以揀，我就躺平嘅就唯有。如果走就即刻觸發佢嗰個嘅收網。躺平會唔會唔喐呢，未必我覺得。但係躺平只有其只係唯一嘅方法，我覺得。係只係唯一嘅方法。任何人都會喺咁嘅情況下面呢咁樣去，即係因為而家大家知道嘅呢啲所謂嘅建制派嘅呢個親政府或者共產黨嘅媒體點咗名呢，仲有巨細無遺講到咁詳細呢，係放風嚟㗎嘛，其實唔會係憑空做嚟嘅，其實係放風，放風之後睇你嘅反應係啦，點解佢要放風而唔係一下就拉呢，放風之後睇你嘅反應係咪，你見到而家寫出嚟嗰啲單單都得人驚嘅，其實即係佢講到啊。 咁所以我覺得呢而家就係咩呢喺公民社會嘅組織解散之後就係去到個人啦。何韻詩其實唔係一個歌手咁簡單。佢一個公民社會裏面嘅一個感言甚至係代表公民社會裏面嘅代表人物。其實佢同黃耀明兩個都係。因為正正就係佢哋唔係 politician。 嗯。 係咪政客社運組織工會分子呢啲。所以我話點解喺呢個50年代會發動反右運動呢你見到而家電檢條例修例喐黃耀明何韻詩呢啲歌手喐呢個語言治療師嘅繪本呢啲已經唔係我哋傳統意義所講嘅所謂國安大案嗰個 level 其實呢個係香港嘅反右運動嚟是借國安法的執法的恐懼執法恐懼上到 court 都未必判到當然現在他控制了法庭就可以了但是他就借這個執法恐懼然後去達成一個對於他最重要最重要其實你想想是什麼整件事裏面他最重要針對的其實是香港的讀書人知識分子大學學生為什麼港大學生那四個學生要這樣追殺到這樣的地步他會定性的 對由反佔中開始2014年開始到現在是知識分子包括什麼傳媒工作者所以要追殺到盧峰啊李平啊陳佩敏啊羅偉剛張建宏這個 level 了 嗯 電影人是不是你見到影義志已經被這個演藝的分定撤晒了已經是藝展局的分定撤晒了影義志這個理大圍城的發行然後再搞電檢條例看看哪一個電影人的電影會成為第一個電檢條例裏面開刀的對象一定會有 case 先的其實怎樣都要找一個出來揚刀立威嘛然後跟著音樂演藝人因為這些全部都是在社會有影響力的嘛其實演藝人特別是。 嗯。 然後跟著到作家到時事評論員你見到 Now 裏面黃慧倫沒得做啦跟阿彭程咗咁多年 彭程都沒得做。是 黃慧倫都沒得做啦好啦呢啲叫做請走啫。如果唔係黃永平都唔寫啦評論。 嗯。 林恆子呢個躺平啦。 嗯及早躺平啊林恒鎮。 我就話如果你從反右運動的角度去睇嘅話呢一場根本上就唔係咩國安全部冇關嘅我覺得。 冇關嘅啦而家就係清算囉。就係清算囉逐一清算。 話你觸犯國安法。 你就係清場而家係。就係要將所有抗爭勢力呢即係你係抗爭清零㗎嘛香港係要。簡單嚟講。 他現在不是要將香港的資產國有化那麼簡單你以為那個大陸第三次分配其實就是將你的盈利國有化而已反右運動的當時來說是什麼其實是要思想國有化嘛我們經常以為共產黨就是資產國有化嘛其實他現在是要思想國有化我給你說的就可以說我不給你說的就不准說然後跟住就係我要你參選你就要參選我唔俾你參選嘅人唔可以參選所以大家以為淨係 DQ 就係唔俾人參選唔係呀係我要你參選就要參選 呀呢個咪就係即係呢個就係暴狼哥咁野蠻囉大佬啊即係講真啦即係而家國安法之後邊個 care 民主黨選唔選啫講真即係就係因為暴狼哥對阿邵陰陰一往情深仲係咁痴迷你都係要搵佢排頭出嚟選㗎嘛係咪邊個想睇佢啲戲啫係咪其實係㗎喂大佬喂佢就係要邵陰陰個頭㗎咋喎喂你之後你搵個爆炸糖係呀你俾個身佢 OK 㗎冇問題㗎你而家叫咩阿邊個入返黨啊黃成志啊阿邊個阿邊 Q 個啲入返黨啊係咪喂你只要你話俾你聽喂你係邵陰陰你係民主黨咪得囉是不是這個是暴龍哥自己即是那個情意結來的嘛大佬誰個 care 啫是不是 坦白說就算掛著民主黨的頭髮都選不到其實 咪就係囉，即係邊個會理你係咪民主黨，但係問題就係話呢個係最高，呢個係最高拍板㗎嘛，呢個係最高司令拍板㗎嘛，大佬啊。喂，而家暴龍哥我就係要點民主黨呀、啊。係咪 即係佢點解呢，就係因為暴龍哥第一次喺廣西接觸港產片嘅毛片是就係睇邵音音㗎嘛。 係 咪就係睇官人我要㗎嘛。是不是所以那時候是197幾年喎，他不記得，即是說中共第一個交手的香港反對派是什麼，就是李柱銘啦、啊、司徒華、啊、楊森啦、啊、何俊仁啦、啊、李永達啦、啊、這班人囉。 嗯。 是不是所以你想想對他來說最大的滿足感是什麼，我連當年我的偶像邵音音姐我都找到他拍戲的嘛。 是啊。所以其實他最想可能找阿卿姐回來的，其實卿姐 那個是他的政治初戀來的嘛， 是 第一次跟一個所謂的反對派周旋嘛，所以他有個情意結在這裡不出奇的，我覺得 是的，真的是情意結， 他對公民黨沒這種情意結的， 誰 care 啫？其實說真的，喂你找趙欣欣拍片，喂誰想看啫？喂是你開戲你指導明一定要找邵欣欣而嘛，大佬大家都知道邵欣欣變咗阿婆啦已經係。邊個會 care 啫，喂唔會因為你找邵欣欣嚟拍片，喂啲人就覺得喂邵欣欣突然間呢反老還童㗎嘛，冇㗎嘛。你田飛龍都好笑㗎，就係話喂因為俾人哋講喂你香港民主已死嘅假象咁樣。即係喂誰個會覺得民主黨走去選返香港民主未死啫， 民主未死 是嗎，這個不 make sense， 這個是大家全世界都知道不 make sense 的，但現在暴龍哥說官人我要，喂暴龍哥說要的，沒有東西是要不到的， 他拖 這個就是權力暴發戶， 他拖著驢仔出來就驢仔做主角的啦，那個選委會就是驢仔咯，是不是他要你吃牛歡喜你就要吃的啦， 是啊就是而已，喂誰開的這場戲，是 盧文端田飛龍那篇文章就是叫你吃牛歡喜而已嘛，你說這就是驢仔那個女朋友來的， 是啊是啊，他現在不是好像林雪那樣拍腿豈有此理，給面子你不吃，是不是然後就拿支炮出來咯，是不是是不是死路一條，死路一條就是拿支炮出來咯，大佬。 喂大佬低俗喜劇繼這個國產007之後又成為紀錄片了，你知不知道， 是啊 幾恐怖啊，你知不知道，不是笑片啊，是紀錄片啊，現在變了，是不是十幾年之後變了紀錄片啊，現在就是我簡單的嘛，這個有時候你對付癲佬都容易，你對付政治痴漢就真的很困難。 是啊痴漢來這個人真的。 是完全是這個痴漢來的真的。是不是逼人參選你說不是痴漢行為是什麼、是不是 ?stalking, 跟蹤你滲透你每日走去監視你抄你信箱然後跟著掌握你所有行為偷拍你然後勒索你是不是跟著入屋是不是然後跟著還要約出來吃飯還要繼續控制你。喂好痴漢行為嚟㗎喎，呢個真係。 係呀，即係所以我哋唔係變態佬，係好難明白變態佬點諗嘢㗎呢，其實係。係咪變態佬都有變態佬嘅執著㗎。係咪喂大佬啊，即係即係乜嘢，鹹酸菜係炒咩㗎， 鹹酸菜唔係炒呢個牛肉 嘅。嗱牛歡喜就係牛歡喜是什麼炒呢，嗱呢度睇下呢啲聽眾記唔記得啦。牛歡喜就係用呢、這、一個咩話係咪唔係鹹酸菜就係搞係炒豬嘅。你而呢個咩呢，而牛歡喜我唔記得用咩。荷蘭豆係 呀係。荷蘭豆炒牛歡喜。 係啦喂。變態佬都好講原則㗎，講真係。所以變態佬呢即係佢真係同你講，即係講起原則起上嚟呢，真係唔係人敢品㗎。所以點解即係點解喂一家田鼠係咪即係死路一條真係咁解。 即係鹹酸菜就唔可以攞嚟炒牛歡喜㗎。 係呀係呀，呢個係原則嚟㗎嘛，呢個電律嚟㗎。 喂，所以我就話冇辦法㗎，你除咗自殺，我點解成日講話民主黨要解散就係咁嘅原因，啲人當我傻嘅。你對付政治痴漢除咗自殺仲有咩方法呢，我想問。咁你話係好可惜㗎喎，創辦咗咁多年嘅政黨，坦白講連支聯會教協都可以解散，點解民主黨唔可以解散 啊？ 你嘅領導人創辦 人 都已經係大部分坐緊監又自絕於人民啊。 咪解散咁咪清算你囉，咁簡單㗎嘛。 好啦， 你話想解散解散。 我俾你揀啦。即係呢個等於係呢個低俗喜劇裏面嘅杜汶澤嘅選擇。你繼續同布隆哥拍呢套戲啊，繼續食牛歡喜啊，繼續將隻驢仔拍成呢個女主角啊。 係。 定係你劈炮唔撈呢？你而家嘅意思就係話劈炮唔撈都唔得嘛。 嗯。 唔準劈炮㗎嘛。 啊。 咁我唔劈炮你都係拉緊我哋㗎喇。 嗯。 係咪先，又冇任何嘅跡象顯示佢唔會拉唔會清算。 喔，咁但你可以苟且偷生㗎嘛。 嗯。 係呀，換嚟苟且偷生㗎嘛。 嗱，好簡單嘅啫，你覺得你尹兆堅涂謹申愿唔愿意相信自己會變成狄志遠，呢個好簡單嘅選擇。 其實你唔睇乜嘢啦，你睇新青年事務所啊，睇講返佢哋即係嗰幾條友係咪抗俊宇啊，咩蘇日恆啊，好似我哋講完佢哋呢個台之後佢好似冇嘢 upload 喇喎，因為佢成個台就係講呢個咩㗎嘛，成個台就係講消費券㗎嘛，係呀，消費券㗎嘛，係呀，你睇佢個 logo 都係即係好別有心意㗎，即係成朵菊花咁樣㗎，新青年事務所係。是啊，真的，你問 我。個老母成個菊花咁咁搞嘢。 是啊， 又 是 手足 嚟 喎，如果係咁。 真係呢個真係佢自己話俾你聽，唉，冇辦法，我都唔想，係咪，即係你呢樣嘢有政治心意呢樣嘢係。我俾監製開出嚟睇下先，或者監製可唔可以開咗出嚟。唉。這個大家睇下先， fact check 下，唔好話我冇 fact check 下，呢個就真係下。咁啊，即係 同 阿你帶問題啫。 有得揮喎，同阿湯渣華。 係咪 同一層次喎，真係佢哋咁鍾意呢啲咁嘅嘢嘅。 係呀係呀，開唔開到呀，即係呢個嗰個。即係但佢哋而家我係咪見到呀，係咪係咪成個菊花咁。 我唔係黃色萬寶龍原子筆原墨水筆嘅標誌咗喎，蒙邦嘅標誌咗喎，見到。 係咪喔 ,ok, 即係可能你就係純真啲啦，係咪你諗呢啲嘢就係。 嗱，我覺得好簡單嘅嘢，第一呢我就見到呢嗰啲係應該係花瓣嚟嘅。 花瓣。 泛泛都掂，係咪國務人馬泛泛都掂。第二呢就係中間就係有朵菊花。咁大家明㗎啦，呢啲牛歡喜陣營嘅話就大家明白㗎啦，我覺得。問題就係咁喎，布隆哥係複雜多。 選一屆就係、是、係啊，選一屆就係官人我要啫，選第二屆就係官人我又要。所以第三屆就是官人我重要， 第四屆就是官人我再要。 啊、 那你來得多少屆先，我想問。 是啊，所以你要你要很多把菊花去頂住。 為什麼他那麼重視呢，那麼重視這個什麼呢，因為這個是叫做即是政治痴漢的，即是將一個很厭惡他的初戀女神改造成為愛他嘛。為什麼毛澤東這麼喜歡整人呢，因為治病救人呢其實很大滿足感的。蘇聯佬呢就是水平低的，我覺得。蘇聯佬就殺殺殺殺殺史太林縮反殺幾萬人再殺幾萬人，殺到你怕，再不是就流放去這個古拉格勞改營這樣，在西伯利亞這樣，什麼索引尼辛啊這些異見分子這樣，沙卡洛夫啊這樣。但中共就不喜歡這一套的，我覺得。中共那個政治痴漢的情意結是什麼呢，他要改造，成功改造你成為愛他的嘛。所以我就說整套東西由延安整風開始的。你批評我得，我引蛇出洞， 引你出嚟批评我同我开拖。开完拖之后我收网。我收网之后你以为我判咗刑啊，其实佢个口味不止于咁啊，其实係。因为判咗刑你个心里面唔会爱佢㗎嘛。佢要改造到你成为爱佢喎，你睇到大作家巴金如是、郭沫若、冯友兰、梁寿铭，係咪哪一个中国嘅大知识分子，一系躺平主义者杨绛、钱钟书就躺平了，结果咪下放干校囉。是吗？去落去农场里面接受改造咯。是吗？不肯下放躺平那些好像陈仁确这些历史学家，不是我红卫兵日日敲锣打鼓等他没教好瞓。好啦，如果愿意躺平那些，愿意接受改造那些，就每日思想检讨啦，写。是检讨到一个地步，你已经没有人尊重你。我记得1987、88年我不记得了。你記得中國有個好出名民國時代的社會學家叫費孝通。 嗯。 我們讀農村研究通常看中國農村社會，看費孝通的光村經濟和皇權與新權。他是中國應該是八大民主黨派的領袖之一。我親眼接觸這個人是80年代我在中文大學研究院的時候，費孝通下來跟中大的社會是北京大學社會是同中大社會是建立一個交流的 program， 他們的研究生可以下來 讀 PhD， 是的，當時我記得1989、90上下，當時我接觸這個人和他所說的一言一行已經不是一個學者來的，那種的滑頭啊，那種的皮笑肉不笑是一個政客來的，根本是跟我書本上面認識的費孝通完全是兩個人。 嗯， 你想到的經歷過這個他是民國時代的學者，經歷過1949一路的折磨，他是反右開始被打倒一路批鬥，你想想再出回來之後他會變成一個什麼人。所以我說香港人你要想，就是經歷的這個這樣的過程，我們是不是可以接受得到，大家每一個人苦心自問這個思想改造的過程，是不是改造到你喜歡吃牛歡喜，你不要扮喜歡吃，他會揭發你的，他會找身邊的人揭發你的，是不是？曹總你說鹹酸菜不是的，荷蘭豆的，是不是？你扮喜歡吃的而已，其實 是啊， 所以就不行咯，我覺得。好，你要真心成為湯家驊，真心成為湯家驊，你要幫他頂，因為記住四年之後還有這個叫做由李家超領導的這個資格審查委員會，還要攞齊那些提名，五個界別的提名，你只要一入咗去做咗一屆，下一屆你就冇得唔選，呢個就係無間地獄。我你選到第二屆已經係湯家驊化㗎喇，其實根本係。 嗯。 佢就思想改造就係咁樣，慢慢將你由用腳硬揸住把教剪對住你，唔好入嚟，你唔好埋嚟呀，你埋嚟我自殺㗎咁樣。然後跟住你放低把教剪，然後慢慢每日虛寒問暖，是不是拿最好的東西給你吃，買最靚的包包送給你，然後跟著最終你要接受跟八兩金就已有曱甴爬出來的，你讚他靚仔，還有你愛上他。嘩，大佬幾大成功感啊，曹總。 是啊，因為其實講真兩樣嘢啦，第一即係共產黨要咁做，佢即係就算係變態佬都好，佢咁講原則，咁係因為其實佢係去到佢睇嘢睇到比較長遠啦，就係睇歷史個筆係點樣寫。如果去到最後咩佢係純化咗你，佢修復咗你之後仲要純化你，要你心悦誠服，貼貼服服。咁佢就係歷史上面嘅大贏家，佢唔係淨係呢個選舉上面嘅呢個唔係選舉上面嘅必勝客，佢係甚至乎係做埋呢個歷史必勝客。咁呢個此其一，第二就係喂其實你在於受害者嚟講，受害者如果你要長遠地喂你要自己自我 justify， 你一定要自我 justify 嘅，你點樣活下去呀？你日日苦口苦面，日日喺度即係梨花帶雨，其實你自己都好辛苦，咁任何人都係會嘅，你要 justify 自己喔，即係我活下去都有自己理由嘅咁樣，然之後唉其實都唔錯呀，其實都唔係好折墮啫，係咪咁起碼即係做韭菜都好，係咪我都長過人哋呀，我都係即係做韭菜都好，係咪我都接受到呢一個，我都做到光合作用呀，係咪先 咁我唔係希望唔係話即係喺即係有啲光都曬唔到即係咁樣樣。即係佢自我 justify 嘛，時間一長時間一長就變咗係佢就可以收復人心嘛。咪最後咩六四嘅定律咁樣六四點解可以令到即使係北京人都忘記曬六四啫。因為時間夠長㗎嘛，同時間佢話俾你聽，喂，即係如果唔係咁樣做嘅話，冇今日嘅改革開放成果㗎，一啖砂糖一啖屎㗎嘛。 佢嗰個論述點係重要嘅，佢最主要就係一手拿住支狼牙棒喺手。 係呀。 佢拿住狼牙棒喺手嗰下呢，佢個論述自然就係被接受。 是 不是被動式接受，第一你 develop 不到 alternative 的論述和抗衡，因為你根本沒有機會發表啊。其實你說是不是所有大陸人都是這樣想呢，覺得鎮壓有理論呢？我覺得未必，但是只不過就是他官方的論述一夜獨大嘛。所以我就說香港過多20年沒有人會記得，大家只會相信2019年就是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策動的一場以針對中央人民政府的暴力 黑暴事件，就是這樣而已。那你以後你教這個書，你就call返法庭的判例咯，判詞咯，還有個案件咯，那個就是 facts 啦。 在共產黨來說， 他寫緊的 事件已經是在北京發生的這樣的世紀大血案，他都可以收復過來了，為什麼香港不行呢？ Why not？ 是嗎？點解唔得啫？喂，我殺咗咁多人我都可以改寫歷史啦，係咪？喂，即係其實你睇返啦，你即使呀係以前啦，即係呢啲文革嘅受害者落到嚟香港又好，係咪？最後咩移咗民都好，點解佢哋最後咩變咗藍絲啫？咪點解佢哋會最後咩變咗藍絲先？其實好多時候佢唔係話因為佢自己對嗰即係共產黨嘅理論咩四個字信道背如流心悅誠服，係咪用呢一個習近平思想武裝嘅頭腦，唔係咁樣呀，純粹就係因為其實佢最後咩第一句說話，喂，你冇得同共產黨鬥 㗎。 藍絲好多人都係咁樣講㗎，藍絲最後咩講到尾呢，佢冇嘢講好講嘅時候，屌你講咩嘥氣啦，你鬥唔過共產黨㗎，因為你不是流民啊，他是你不是啊。 這個亦都是由1949年所謂誰大誰惡誰正確做出來的結果來的，其實。即是我入住把西瓜刀周街行，我癲的，我隨時斬人的，你不要惹我啊，我自己都怕我癲起上來，就是這樣嘛。你看3800多萬人餓死，我斬的。咪就係咁。好啦，好多就係開始咩呢，佢已經接受咗你鬥唔過共產黨，唔好同佢鬥呢樣嘢。呢個喺我哋上一代嚟講係集體嘅 DNA 嚟嘅。點解？因為佢就係亡命逃離中共管治嘅人嚟㗎嘛。佢哋係身體力行游過大鵬灣去俾鯊魚咬㗎嘛，其實係。俾解放軍掃射㗎嘛，當時係會。係咁樣搏老命走落嚟嘅，成為香港人。成為香港人的過程裏面，已經在 DNA 裏面深植了這種共產黨好 Q 恐怖。 嗯。 那你兩個可能性，一逃避共產黨的就不斷移民，由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甚至83年戴卓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的樓梯級撲低開始就準備移民。加拿大有幾個，即是你只要好像考古學那樣呢，在地質每一個地層裏面發掘，你就發現到的了。最早六七之後走一批六七暴動，那班就有錢人資本家，然後跟住到83、84年都是以有能力移民，當時都是有錢人，做廠啊做什麼東西那些有錢人，開始有些中產走了當時，但不多。89年之後第一個移民潮，第二個大規模移民潮是1990年，那時候就波及到什麼呢，專業人士了，銀行經理啊、律師啊、會計師啊、建築師啊，這個 level 了。那但是很多這些呢，就是為什麼他們的心態都是覺得共產黨很恐怖的，不夠他們鬥，因為他們第一次目睹 第一次目睹解放軍拿著 AK-47 同埋坦克車衝入去天安門廣場，而佢哋自己係投入過呢個支持天安門民主運動呢個過程㗎嘛，黑色大靜坐啊，100萬人大遊行啊，咁樣係第一次投入，結果迎來嘅就係一個咁粗暴嘅結果，佢就好震撼啦。但係呢個唔係佢感受到直接佢自己屋企人嘅威脅或者佢本身嘅人身安全，而係佢對於共產黨嘅恐懼又再搵返出嚟。但係呢班人去到外國好失落，點解會變成藍絲維園阿伯呢？就係因為90年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經濟回復一個市場經濟改革，在一個市場經濟下面釋放出來的生產力是大的，當時來說因為它撳得低，香港蒙受其利，嘩樓價砰砰聲聲，97前一個所謂的 繁榮景象，令到90、91、92離開那些人很失落，因為它60萬就賣了黃埔那層樓了，甚至可能100萬都不夠賣了太古城那層樓，發覺回到來太古城升到500萬、600萬已經是那種的失落感，同埋好多喺大專教書嘅人本來喺大學裏面身高良準，去到加拿大做個 sales， 係咪即係呢個過程令到佢變咗藍絲嘅，其實係係因為覺得哎呀柒咗添，香港人就係永遠都係要必勝客嘛，好似你咁講 sure win， 佢唔願意付代價，佢唔會諗下佢個仔女喺呢個 U of T 喺 UBC 受教育，喺加拿大立足，喺主流社會，他就是覺得輸了，為什麼我 compare 起我同班同學輸了，為什麼他明明這條友以前窮過我，是不是喂靠炒了兩層樓之後現在回到來，欸你未吃過的啦，這些你知香港人的嘴臉的啦，欸這些魚翅撈飯你未吃過的啦，請你吃啦，這樣是不是開始 shuttle la fit 啦，沒什麼兩皮嘢而嘛，那些嘴臉是很乞人憎的嘛，其實好啦，很多移民就覺得是錯過了個時機，跟住回流加拿大好多人回流喺嗰段時間， 但回流之後就又輸蝕咗人哋一截嘛，又遲咗嘛，俾人刮，即係等於就係自覺地俾人刮咗兩巴啦，其實就係左一巴右一巴咁樣刮落嚟啦，咁就變咗終身 loser 囉，咪就係變咗係。 因為你每一嘢你都想追落後 sure win 㗎嘛。 係啊。 所以你追落後嘅話咪越追越落後囉。到你買嗰陣時候又變咗負資產啦，你諗下幾痛苦啊。喂大佬你入市嗰陣時候97高峰啦，是嗎，那時麗港城真是高峰了，結果一夜就負資產了，去到98年亞洲金融風暴了，跟住衰退到03年，是嗎，你想想那種怨憤，被政治折騰那種怨憤，最終他就得到個結論，唉政治這些東西很糟糕的，不要搞政治了，共產黨很恐怖的，是啊你鬥他不過的了，你說他有沒有政治信念，其實這些人沒有政治信念，所以我說當香港特區政府連經濟都搞唔掂嗰陣時候，佢連藍絲都走埋，就係咁嘅原因。 嗯， 佢哋只係眼中只係自己嘅個人嘅利益，佢哋覺得跟隨呢一個共產黨體場嘅玩法可以 secure 到佢哋嘅收成期，佢咪覺得唔應該搞囉。但我嘅意思就係話今次唔係，今次係直接將香港進行社會改造同思想改造㗎嘛，大家睇到啦，黃韻詩事件好，呢、這個電檢條例修例好，民主黨唔俾唔參選好，全部都係思想改造運動，香港嘅反右運動嚟嘅，其實呢場唔係文革，係反右運動，係咪跟住會批鬥學者㗎喇，我覺得批鬥大學裏面嘅教授，中大點解執咗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好多人唔知道，其實佢個開支好少錢，但係中文大學就係研究中共黨史嘅重鎮，好多內地發表唔到嘅文章就喺中大嘅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協助底下出版，包括高華嘅延安整風運動來龍去脈呢本書，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佢就唔妥你，因為習近平就係成立咗一個歷史研究所嘛，專係攞嚟對付嗰啲所謂歷史虛無主義嘛，所謂將共產黨過去歷史揭露出嚟嗰啲人嘛，所以香港我就話你睇到一路一路倒退，你以為整風反右，其實中大將自己最叻嘅中國研究嘅部門結束拼入去文化研究所，你已經睇到啊！其實呢場就係反右運動嚟，只不過佢嘅形式就冇毛澤東咁粗暴，係咪？畢竟時代進步咗，塔利班今日都用智能手機啦， 都有 Facebook, 有 Twitter 啦，塔利班都就係咁咗嘛。係咪人哋都塔利班都識得用 Twitter 嚟發布佢哋嘅立場啦。 喔、哦、佢呢個就係、是、最唔係呢個其實係受呢一個 ISIS 啟發啫。ISIS 已經係識得用呢一個 social media 㗎啦，好犀利嘅。如果你話講即係全球嗰個軟實力嚟講，恐怖主義嘅軟實力嚟講呢， ISIS 係最勁。而家反而到過嚟就係話呢個塔利班呢就係開始同呢個西方國家講數啊呢啲嘢呢就係、是、修正主義啦，其實反而就。 因為冇辦法嘅，其實你中國人始終有一陣咩呢，叫做實用主義嘅華人。海外華人好，東南亞華人都好呢，嗰種搵食大過天嘅實用主義呢係即係主導，主導思想嚟嘅。 係。 中共嘅最叻 manipulate 人性嘅陰暗面嘛。 係呀。 其實思想改造都係嘅，佢係 manipulate 人性嘅陰暗面嘛。係一種長期孤立被歧視嘅狀態下面。然後俾你睇到隧道裏面盡頭有少少曙光，你咪衝埋去囉。而嗰個曙光就係個黨去寬大為懷去拯救你嘛。但你唔會諗到就係當初你之陷入呢個隧道亦都係因為個黨要整治你嘛。你先至喺個隧道裏面見唔到曙光嘛。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就是、我哋香港人未經歷過啦，我諗亦都係好漫長嘅一個過程嚟。即係我好 respect 留低嘅人，包括何韻詩等等，即係我覺得佢哋係有 guts， 亦都係呢係即係去坦言，包括肥佬禮啊黃耀明啊，你見到啊 ,even 你話田雞啊都出嚟就呢個電檢條例，即係講句人話，其實電影界係咪、你見到其他電影界有影響力嘅人全部都唔講嘢，你已經係竟然係由一個嘅老諗公司嘅老闆去代表電影界去回應呢個電檢條例，你就可想而知，即係香港嗰個情況其實已經去到一個反右運動之後嗰個情況。 嗯， 係咪大學裏面將中共研究嘅部門將佢結束，係咪明明做得好嘅全部斬攬，大學裏面嘅學生部一個字就係令到叫佢哋全部收返，究竟會唔會告你？唔收咪告囉，其實就好簡單咁囉。是啊，你可以不收的，不是宣揚恐怖主義啦，又變了。是啊，去到一個這麼極端的情況，其實已經是。那麼我覺得沒辦法的，其實所以我們為什麼開始會說阿兒呢，就是這個原因。其實每一集我相信曹總和我的心情都一樣，其實做完之後呢我自己就睡不到覺的，其實。就是不是因為個人 physical 不在香港就冇嗰種感覺，其實一樣個感覺更加強烈添，我覺得喺海外。即係對於自己認識嘅人被捕啊咁樣。咁最後呢我想提一提大家呢，其實古思瑤啊。咁曹總剛才講過擺街站呢，其實古呢仲係企出嚟呢，係仍然啊堅持佢嘅公民權利。咁大家知道古思瑤呢就係有 cancer。第四期嘅癌症。 是啊。 咁就已經做咗好多次電療化療。咁精神仲 ok 嘅，但係就瘦咗啲啦古就。咁我哋認識嘅古思瑤就1989年之後啦。我哋認識抬棺材啊做棺材啊。咁實際上唔經唔覺已經。 佢真係好犀利㗎，即係佢唔係一成不變㗎，佢真係佢有佢就係抬棺材呢下呢佢都有佢創新㗎，咪伸縮棺材咪就係佢發明㗎囉。 唔係啊，我下面我記得當年我有記者訪問過佢㗎，直情去荔枝角，佢而家都係仲係住喺荔枝角㗎嘛。喺佢個工廈單位後巷嗰度整棺材。即係大家終於明白點解你個棺材又要抬到去新華社喎，由維園喎，唔簡單㗎喎，由銅鑼灣抬住個棺材行去新華社喎。六四之後每年。咁你如果整個真棺材就拆到㗎，真係抬到呢膊頭都拆晒喎。咁所以阿古呢就係發明咗用飛機木加煲蓋就做呢個嘅抬得喐嘅呢個 mobile 棺材喎。就算你抬真棺材上山，其實嗰條路都好短嘅咋嘛，個靈車停喺度冇落裝。但你抬咁遠點搞呢咁樣。咁仲有阿古年青嗰陣時呢就係呢個中國武嘅導師嚟㗎喎，你有冇見過阿古思瑤 穿著現代褲另面的毛衣和一條彩色絲帶托著一位女舞蹈員，我見過那張照片大家找一下。 哇， 因為當時他就交給我們一周刊登的那張照片，他是一個中國舞的導師來的，古思瑤是。 是吧， 但是我覺得是 中國舞添嘛。 是啊，我很敬重阿古的，其實雖然除了我們認識之外呢，是這麼多年真的沒有一個很樸素的人，亦都一個很樸實的人，由八九年一路走到現在，其實即是今日支聯會解散，即是同時我覺得最傷心就是我知道阿古即是那個癌症末期的問題。咁阿牛呢而家就有發起即係幫佢籌募呢個，因為下一次如果要嘅就係標靶治療。咁標靶治療一支藥費呢都唔少其實。咁我之前呢我都自己都即係希望可以幫到手咁樣。即係幫阿古即係渡過呢個難關。佢係需要治療嘅而家未去到話放棄，但係需要佢而家係需要治療落去。咁所以我覺得係除了朋友之外，我覺得亦都是因為這麼多年由八九年走到現在，其實阿牛啊這班人中間經歷過賭董啊,03 年七一遊行啊，跟著到這個的選舉啊選舉失利啊，跟著到佔中啊等等。大家不要以為這些東西的存在，我們過去呢曾經以為理所當然的，其實。每年我去支聯會的攤位幫手同阿何俊仁嗌阿咪啊，咁通常休息嗰陣時候就會叫阿專子去畫一張嘅畫，幫我哋畫一張畫。咁好多人問我究竟我掛喺後面嗰張畫係乜嘢呢，咁樣。咁嗱俾大家睇下啦，其實呢張畫呢就係專子。 係就係、是、人哥。哦，人哥同埋你啦。 就係、是、人哥同埋專子2020年喺年宵市場畫嘅。當時支聯會的年宵攤位專指幫大家畫人像籌款和何俊仁三樣東西，包括我自己在香港維園行年宵，三樣東西四樣東西加上我曾經都視為理所當然，現在竟然全部逐一消失。是嗎？不單你以為只是不准擺年宵，不是，連支聯會都消失。所以我就話好多人即係有時係要珍惜，就係咁嘅意思。即係阿古，即係我好希望佢可以大步攬過，其實佢亦都係一個鬥志相當堅定嘅人。你諗唔諗到一個末期癌症嘅人可以仲企喺街站嗰度？ 係你嘅街站已經係即係金非色比啦，已經係企街站。 係咪好多人唔鍾意佢保釣呀民族主義呢一 part， 但你要記住阿古係一個好忠於佢自己信念嘅人嚟。他正正就是那些不是口中所說的什麼漢奸走狗勾結外國勢力的人，同時亦都是民族主義，同時亦都是希望中國能夠建立民主社會的人，是有一班這樣的人的六四那時候，是肯定不是本土派喜歡的，現在的年輕人覺得他們勾，但你想想企了這麼多年，企到最後尾，我最近有個我的朋友跟他吃飯，那就說那就說需不需休息一下，你還企街站這樣，他的意思就是說其實我如果先治療再抗爭可能已經是沒有機會抗爭了，所以應該是要治療和抗爭同步進行，我覺得這個是令到我相當感動， 是 不是阿明即是阿明啊等等亦都是 阿明啊， 你 見 到 寫文 言、就是、牛啊是啊， 是 即是最終站在這裡的就是寫文言堅持，就算幾艱難嘅環境仍然要上街，仍然拉條 banner。係咪你話係對事後孔明又好，世事給我看透了都好，無補於事。但係嗰種堅持嘅勇氣，我覺得我哋有責任去同大家分享呢啲人堅持嘅。 咁呢個當然係啦，當然係啦，即係你而家仲係企喺度嘅，哪怕係即係少到就係得佢哋幾個都好。呢、這個就係頂住咗香港嘅抗爭天際線嘛。咩叫天際線，就係有邊一個其實就係仲喺度頂住最高點，即係你而家仲係最空險嘅位置仲係頂住嘅人，即係你就係定義咗香港嘅天際線有幾高。即係你如果你話共產黨佢要做歷史嘅必勝客，咁呢一班人呢就會話俾共產黨知道，喂你唔係歷史嘅必勝客嚟嘅，因為唔係所有人呢 都俾你搞到呢忘记晒过去你做过嘅所有嘢，其实係正正就係有一班咁嘅人喺度坚持喺度啦，就令到我哋 不至于係忘记我哋以前所做嘅所有嘢，我哋仲要坚持呢啲嘢。即係所以我觉得佢哋係好重要嘅，冇即係唔係好多人諗到就係話喔你而家抗爭冇用就不如唔做啦。但係你正正就係因為你明知道抗爭冇用都走係做，呢啲先叫做抗爭㗎嘛。 唔係即係反右運動嗰陣時候有個學生嘅領袖叫林超囉，其實大家都記得。 係呀。 係咪即係最終佢都係即係被殺害，但係呢你要記住好多時歷史會記得呢個名嘅原因係咩呢？ 係呀。 係咪林希玲呀等等呢啲係因為當時佢企咗出嚟㗎嘛。係呀，佢冇改變到呢個幾十萬知識分子被清算、被奴役、被折磨、自殺，這個咁嘅命運係冇改變到嘅，其實係咪？但係最終就係你仍然會睇到喺咁黑暗嘅裏面，唔係全部人都瞓低嘅，仍然係有人企出嚟去講一句正常人嘅說話。 係呀。 咁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其實我哋認識咗咁多年，一路睇住好多嘢消失，甚至睇住一啲人消失，嗰、那個唔係純粹一個組織，支聯會一個組織咁簡單的。因為六四嘅悼念支聯會嘅活動其實已經成為香港人身份認同嘅一部分。你而家係等於自己嘅身份認同裏面一刀一刀凌遲嘛，其實。 係呀。 係咪以前我哋對泛民無論幾不滿都好，含淚投票好，乜都好，嗰、那個已經成為我哋政治生活嘅一部分嘛。民主黨啊，公民黨啊，蘋果日報已經成為我哋生活裏面係同聲同氣，是不是大家政治立場相同的人走在一起的一個 platform 來的嘛。是不是教協不是只是我不是教師這樣，但我知道教協是會這個在關頭裏面，重要關頭裏面是會站出來的，是會提供很多義工啊資源的服務去撐住公民社會。是不是支聯會如果不是後面有教協又何來有可以撐了這麼多年呢？沒有支聯會的義工，其實古思瑤好、曾建成好，全部都是由支聯會的義工出身。是不是你當你沒有了的時候，你有的時候你不覺得有些東 西。是就覺得理所當然嘛。 是啊，拿來攻擊啊，行禮如儀啊，沒有創意啊等等這些東西。我們後生的一代是攻擊這個支聯會十幾年。我不是說低大家去仲再爭拗。而家唔需要再攻擊，因為支聯會都玩完了，其實已經係。係咪你睇到香港人嘅身份逐層剝落，跟住就係我哋頭先講精蟹嘅理論，剝落完之後佢要改造香港人嘅思想，成為新香港人。咁你就要問自己啦，就算冇咗每年嘅六四燭光悼念之外，有乜嘢可以維繫我哋嘅身份？唔係淨係飲飲食食、喜茶、打卡、海底撈，是嗎？大家見到喔、哦、中環街市開就去打卡，除咗呢啲之外仲係啲乜嘢呢？咁好明顯佢就係將呢樣嘢一路剷停剷除。其實咁好多人問可以點樣去幫阿古呢？咁樣你去阿牛，咁我哋會亦都喺 Facebook 裏面睇下阿牛應該係有一個嘅 post 我見過阿曾建成。是啊，咁就我覺得你有啲人可能會可以捐助佢，有啲人可能係寫封信俾佢啦，我覺得。 係。 係啊，古係一個舊式嘅人嚟嘅，其實。 係。 係啊，重情義嗰啲人嚟嘅。咁所以你可以寫封信俾佢啦，亦都可以即係如果能夠幫到佢醫藥費嘅，亦都可以幫到手。咁我覺得係冇辦法，係好傷心嘅，其實我覺得。係呀。即係我一路睇住一個一個走之前食過飯嘅人，可能而家已經或者做緊節目，可能已經冇辦法，都唔知幾時，譬如 Gary 咁樣，你見到譚海邦申請保釋又再否決，大家都預計當中㗎。究竟監禁到幾時呢？已經接超過半年了。係咪九月排期一上庭又壓後㗎啦，一定係。 然後他就慢慢我們 一直都唔去判，等你自己慢慢去慢慢受折磨，肉隨砧板上，你要乜就可以答應你啲乜嘢，係咪？點解唔判呢？係咪？即係你而家你事實上就係慢慢折磨呢班人㗎嘛。47人案國安大案咁嚴重，點解唔即時判呢？點解要拖住喺度呢？係咪？即 係 呢啲咁嘅人質你代代平安啦，已經係。是啊，這個就是折磨嘛，你擺到明是折磨嘛，這個是。 他就是用這個手法來去恐嚇折磨嘛。啊、你說以為反右運動、啊、他哪裡有法可依的，全部是政治運動來的嘛。政治運動是無法可依的，其實是。所謂法治不過是他那個後台來的。 喂大佬啊，什麼叫法治啫？法治就是估得到嘛。是嗎？如果你的政治運動你要搞反右啊，這些我就是要你估不到嘛，是嗎？兩樣東西明顯分別啦，你估得到就不叫做有震攝力啦，是嗎？喂，為什麼郭蔭樹 下給你估到我還是食神？ 是啊，郭蔭樹就跟你說咯，你不要問我啦，你不要問我怎樣為之犯法啦，喂，紅線就是不可以你掂佢啊，你唔可以話俾人聽即係可以走到幾遠啊，然之後去嘗試摸下佢掂下佢咁樣樣啊。你掂下佢都唔俾，你要自覺地乖乖地做順民，係咪貢獻社會，係咪一定要貢獻社會嘅安定和諧。咁你咩點樣去掂下佢啊？喂，即係佢講真，即係你咁樣講已經係香港冇法治啦，已經係。由執法機關同你講，執法機關嘅權威同你講，香港法治仲死唔死呀、啊、 因為佢正正就係要將你吊喺半空嗰種感覺嘛。 係呀、 啊。嗱你預計到我最惡劣係咁嘅，你仲有個所謂踏實啲嘛。你知道係咁樣、啊。哦，以前我哋知道非法集結就係社會服務令。 係呀、啊、咪放膽做囉。 所以你咪覺得、啊、哦，我願意付呢個代價我咪做囉。好啦，而家唔係喎。而家呢個鍾建平係即時還押唔俾保釋喎。乜嘢事啊，我想問一下。好啦，原來將所有遊行之後發生嘅嘢全部入晒佢數。入晒佢數之後，所謂煽惑非法集結呢，原來係重判嘅會。佢原來係會重判嘅。係咪佢就係要你處於一個咁嘅狀態嘛。就算佢話係呀，我繼續會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嘅，你敢唔敢發你遊行？你敢唔敢確保遊行之後有任何一單嘅衝突係唔會發生呢？唔敢㗎嘛、因為一發生嘅話就入你數嘛。咁你話唔係喎，普通法唔係咁㗎喎。呢個唔係國安法嚟嘅，連普通法都改變埋啦，已經係。刑事罪行第九條第十條唔係國安法嚟嘅，其實煽惑非法集結唔係國安法嚟嘅。但係好啊，佢用一個最極端嘅方式演繹成為判例，大家咪跟住上訴庭終審法院嘅一個判例出來判囉。 是啊，就歡迎老屈。 是啊， 即是這個什麼叫做 capable of 就是歡迎老屈，任 Q 你老屈，訴諸權威之後就歡迎老屈。那你還知不知道？ 所以我說這個是一個很，即是很多人心情緒有問題，我知道現在在香港或者海外的香港人，其實包括離開了他，亦都面對很多生活上移民的適應問題，再加上對於香港的政局，其實很多人都情緒有問題。所以我覺得是只有一個方法，其實只有圍爐取暖的，其實真的。即是面對一個這樣的時局，亦都是香港人過去沒有經歷過，我覺得。這種情況。所以我覺得就有很多朋友都知道了，社記Facebook 呢，社民聯的 Facebook 就有捐助阿古的戶口在這裡的。大家如果有能力的，那我覺得亦都是可以，大家看到了，監製就 post 了出來了，其實。我希望即是我阿古可以即是克服這個癌症。雖然即是很艱難的了，我覺得。但亦都係我覺得即係靠信念大家幫手啊等等，希望可以有即係做到一個好嘅結果出嚟，其實。咁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聽日星期三廣場 就同大家見面。Anthony， 你而家除咗 RFA 同阿鍾建華係咪， 嗯， 有幾多個節目先你而家究竟？ 禮拜一我同阿龍啦，就呢個一學花生啦，咁第今日就係我同阿昌又一學花生啦，跟住呢個啦，聽日呢就係我同阿鄭教授啦，就係石破天驚啦，禮拜四就可以休一日嘅，咁但係遲啲都唔得㗎啦，其實就係，因為即係順便宣傳下啦，因為其實我哋就係喺英國呢邊呢，其實都越多人嚟㗎啦，越嚟越多人嚟㗎啦，咁就係我嘅老友啦，係咪吳可宇呀嗰啲喺度啦，咁仲有係即係阿 Benson 啦，即係阿黃偉國啦，亦都係嚟咗英國啦，咁就仲有就係呢一個嗰陣時就係即係越嚟越多人嚟 啦，明德都喺倫敦啦， 唔明德不過唔明德就其實佢會周圍走嘅，其實佢係啦，即係其實佢自己都可以錄節目啦，咁就我哋而家呢就係就準備緊啦，我試下可唔可以 line up 呢，即係而家喺英國嘅朋友，咁就係咪可以一齊做一下節目呀，咁樣咁亦都係喺生活上面呢多個支持，咁樣就令到即係其實係嚟到咗呢一個自由嘅彼岸都可以繼續發聲啦，其實係即係唔會令到自己我因為你要重新即係其實係即係去過另一種生活呀，然之後就係即係連發聲的機會都冇埋呀，咁樣咁我覺得喺英國係好大潛質嘅，其實係好大嘅 potential 嘅，咁所以就係睇下可唔可以就係去俾佢哋另一個好嘅開始啦，係咪即係因為其實好多人呢嚟咗英國之後呢就反而係好積極去圍爐返自己嘅，去圍爐返自己人嘅，咁直情係即係你係去咗一個自由嘅地方，咁更加 eager 去發聲啦，即係壓抑咗咁耐，係咪即係喺呢度終於可以攞到自己嘅自由，咁就係希望可以各展所長啦，仲有楊詠宇都過咗嚟，咁即係大家可唔可以諗下多啲嘢可以做下啦，咁樣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就 九月都會即係通返關㗎啦，咁 係 咪 即 係我相信 好快㗎咗 係啦，即係如果嚟讀書啊、救生艇嗰啲呢，就會有另外一批香港人呢就會嚟加拿大。咁所以就英國啦、加拿大就兩邊呢，我相信呢係會開始進入啊而家未到高峰期嘅移民，我覺得。我唔相信係同九七前一樣，今次嘅規模係遠大過九七前。咁你諗下，只要每年啊十萬個家庭移出。香港仲有幾多人納稅，香港得三百幾萬嘅，即係七百幾萬裏面係少過一半人交稅。如果啊假如每年係十萬人咁樣走嘅話，香港仲有幾多人交稅呢，留低嘅香港人究竟佢哋仲可以享受到乜嘢質素嘅公共服務呢，香港嘅醫院 其實就 第三世界 醫院就好大鑊㗎啦，醫院就好大鑊㗎啦，其實最主要呢佢即係政府嘅財政來源就係賣地收入，嗰度係即係是已經是等於呢是整個政府的四分一的他那個開支的了，已經是。那喂大佬你這麼多人走，資金走，外資走，那你賣地亦都不會賣到很多，大家看不到前景亦都不會頂住。即所以其實你說香港人走不是多人交稅，但是那個骨牌效應是令到整個香港即都是會是潰敗得很緊要。即係你如果你話即係 個骨牌效應嚟嘅， 個骨牌效應即係你係令到你冇人就自然啲錢就會撤㗎啦，係咪點解你而家見到即係阿白頭佬阿任志剛喂講到話即係連人民幣都可以嚟喺香港買股票啫，喂大佬啊，你啲人民幣你又唔係自由兌換，資本帳又唔開放，你同我買匯豐同我攞港幣嚟買匯豐一樣可以買到匯豐，咁嗰樣嘢仲可唔可靠啊，是嗎，即是喂你等於魚目混珠的咗喎，其實係。咁你成個金融中心仲可唔可信呢，是嗎，呢個就係去到殺雞取卵攞埋呃物係搶埋最後嗰筆啊，其實係。咁所以你話香港係呀，即係而家唔係話即係咪政治犯，你係咪話要保命先至可以走，即係唔係呢個考量。即係有好多人就係話唉我即係冇辦法喎，即係而家如果真係要移民嘅話搵到幾多得幾多啦。 我尊重好多留喺度嘅人嘅決定，但如果即係以一種心態，就係話呢，我搵到幾多得幾多呢種心態呢，其實呢個咁樣嘅諗法呢，其實就未必划算，未必精明嘅呢種咁嘅諗法，係因為你人算不如政治計算，即係政治嘅嘢呢係唔會俾你有 planning 嘅喘息機會嘅，其實係。咁我即係我聽過好多人。 半年前 啊， 你預唔預計到2020年嘅7月國安法頒布生效，你預唔預計到今日香港去到咁嘅情況。你只要諗返轉頭呢一年裏面嗰種超出大家預計嘅嗰種情況。好啦，佢而家建制派 sell 另外一個講法，哦係 overkill 嘅，曾玉成都講。但係撥亂反正之後呢就會回復正常㗎啦，重新再出發 restart 㗎啦。會唔會中國喺反右之後 restart 係要經過幾耐呀？結果係更大鑊嘅文化大革命。係文化大革命去到全國經濟破產啦。係咪冇鬥死咗成幾百萬人之後。然後先至由鄧小平復出。然後中間仲要係經歷過1976年嘅呢個四五天安門事件。係咪先至去到所謂嘅撥亂反正。仲有當年55萬人入派裏面有一啲到今日仲未平反嘅，其實仍然係坐實右派嘅帽子。大家睇過張怡和嘅往事並不如煙你就知㗎喇，佢爸爸張伯君咪就係囉，係當時所謂八大民主黨派嘅呢個主席嚟㗎嘛，係當時中共協商政治下面嘅民主黨派嘅主席嚟㗎嘛。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可以係好長嘅時間，亦都係呢會影響好大，但係同97年嗰次移民潮嘅相比亦都係好唔同，因為當時係唔夠生強，國際社會對香港嘅移民呢係冇一個所謂網開一面呢個情況，但係今次如果有，即係話嗰個直情係忽定，我覺得打開咗一個機制，成個水閘打開咗，其實唔單止人流失，水都會流失，錢啊、資產啊等等呢啲嘢。 但係共產黨呢，如果見到咁嘅局呢，佢唔會坐喺度坐以待斃㗎嘛。呢個先恐怖㗎嘛。佢唔會坐喺度坐以待斃呢，咁以習大大嘅性格呢，佢就會自己攬炒俾你睇㗎嘛。係咪佢一定係會主動取代被動㗎嘛。主動制於被動先發制人㗎嘛。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嗰啲話諗住最後搵多幾筆啊，又驚即係遲啲即係放一層樓啊，以後又買唔返啊，呢啲講真，即係我覺得就係呢啲有啲一廂情願囉，我覺得呢諗法就係、是、唔可以再用以前嘅經驗啦地去 justify 而家嗰個新格局㗎啦，係呀。 千祈唔好，特別係對香港嘅法治，如果你仍然對香港嘅公務員去操守，你仍然用英治時代嘅信念，你會犯下好大嘅人生嘅錯誤。等於1949年嘅上海資本家，他們真的相信新民主主義不會清算資本家，以為真的共產黨只是殺地主不會殺資本家，是不是不會殺雞取卵，結果上海就是一手摧毀，由一個經濟城市變成紅衛兵四人幫的大本營，中間是經過30年由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變成中國的極左政治中心，四人幫是源於上海的，全部來自上海的，毛澤東江青是在上海發動文革的，是不是你想想曾幾何時是亞洲第一金融中心，當時香港東京都不知道在哪裡，是不是結果是成為中國極端政治的大本營，那你就看到香港歷史上的這個發展，你就知道香港走下去會是怎樣，香港會成為中共極端政治 實驗地方也都是一樣、所以我說香港衰過深圳就是這個原因，你現在看到是衰過深圳、他就是將極端政治的模式在香港進行實驗，如果香港都搞定的話再輸出全世界，你看看不用行美國那套的，我一樣搞得定，沒有民主沒有自由，國安警橫行，一樣有經濟發展，你其他國家不抄我中國模式，是不是你以為只是上海得？不是，香港都得。是啊，所以你想想這個是對他來說是一個幾大的誘因改造香港，不是只是小陰陰那麼簡單的。好啦，今集時間差不多啦，那就希望快啲大家可以，亦都是就我之前我亦都走之前呢，我是捐助過古思瑤的啦，已經是 咁我希望戴個頭，我喺度講唔係因為我要即係點樣話俾人聽我要 claim credit， 完全冇咁嘅意思。只不過我希望戴個頭俾大家睇到，即係有需要嘅同路人需要真係需要幫手嗰陣時候。即係阿牛亦都係社民連嘅朋友，亦都係我哋信得過嘅人。大家認識咗咁多年，亦都睇到佢哋喺香港而家咁黑暗嘅情況底下嗰種堅持。所以我覺得係大家隨緣落座嘅啫，我覺得其實。就算你話我冇能力捐助嘅，我就話你可以即係寫封信慰問下佢。阿古係一個舊派嘅人，係好重視呢啲嘢嘅，其實係啊。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咁啊，頭先陳總講過啦，遲之又會有新節目開啦，星期五仲有大軍閥啦，係嘛？但係而家大軍閥裏面，你點解好似仍然一個幽靈咁樣嘅？係咪因為 key 落去？ 咁啊，嗰個 zoom 啊 ，zoom 嗰個 common key 咧就做得唔係好好嘅就。咁呢個冇乜辦法啦，即係所以其實都係無意得幾多就得幾多啦，即係嗰個始終係星戰模式，係咪大家就要求唔好咁高啦，就只能咁講嘅啫。 咁都係一種特色嚟嘅，呢個變成一個鬼影，即係阿昌昌講法就係一個鬼咁樣存在，同阿 或者好似 阿土後面咁樣。 咪或者好似咩囉，好似阿拉丁神燈咁樣囉，飄下飄下囉。 哦、大家 cap 圖啦都係一個特色嚟嘅其 實。係呀係呀。 好啦，大家多謝大家支持，好多人話時間太長，咁、okay. 我覺得好簡單，時間長嘅話咁你咪休息囉，其實唔需要睇曬嘅。 係係咁你之後可以返兜嘅。 之後亦都可以返兜係啦。咁我覺得我再講一次，長嘅原因就係我覺得我哋直播都有萬幾人睇嘅，其實一路到由八千幾到萬幾。咁呢萬幾人我相信都係好多係香港嘅，海外嘅有啦，我覺得亦都好多係大部分喺香港，我諗六七成喺香港。咁我當每次有一萬人，如果你當佢係戒酒會好 group therapy 乜都好啦，你點嘲笑都好，話我哋圍爐取暖都好，我點解會做咁長呢？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大家畀錢睇 show， 一個 consumption， 你睇演唱會當 MTV 咁睇可能，但我亦都希望是一個即是每個禮拜可以大家有機會，因為我成日覺得是會崩潰的，真的。 嗯。 即是如果你關心香港的前途，熱愛這個地方，甚至你認識的朋友一個一個拉入去坐監，其實是會崩潰的，其實。即是我只是覺得盡自己所能做得幾多得幾多就是這樣。如果你覺得你時間有限 ,sorry, 其實你可以不聽，其實。沒人逼你聽的嘛，其實根本是。你咪聽完一陣你唔鍾意咪走囉，其實係呀、就係咁簡單嘅啫。好啦，今集到此為止，你當老友聚會得㗎啦，其實 係係咁當然啦， 好快好快就會有下一次聚會啦，拜拜。 係 ,OK, 拜拜。 拜拜。